四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内政，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干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美国政界多次将中美贸易谈判和香港问题挂钩，美方团队曾否在沟通期间提及香港问题，高峰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自己解决问题，不需要建议，他希望美方讲得出做得到。另外，高峰话注意到美方针对华为公司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对于美方以国家安全为由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坚决反对。他指出两国企业在很多领域的产业链已经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打击中国企业最终遭受损失的是美国企业。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对流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和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48点，跌221点，总成交金额7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0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元，跌1.6，盈富基金26.8，跌2毫，建设银行5.78，升1仙，美团点评70.1，升1.35，友邦保险76.25，跌1.25，中国平安90.5，跌3毫，吉利汽车11.88元，是升0.84，中国移动66.25，跌7毫，工商银行4.93，跌1仙，港交所251.6，跌2.8。部分活跃是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是7.843，英镑9.53，瑞士法郎7.985，澳元5.306，加元5.899，新西兰元5.007，欧元8.703，每百日元对港元7.3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9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28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4030蚊，系跌1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1497.1美元，卖出149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嘅坏车，就系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嘅第三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咧相当之长下噶，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子山隧道的第三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那段是车多繁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 封路方面，柴湾永泰道因为要更换水管，所有车辆都禁止由永泰道左转入常平街，需要改经嘉业街和常安街。另外在沙田大涌桥路因为要做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的快线仲是封闭紧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狮隧出口去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50，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0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风雨声， 读书声， 口诈不如脱诚。 韩非子入面说，巧妙的欺诈比不上愚笨的诚实，只有诚实真诚才可以得到赞许和尊重。 声声入耳， 为诚可得人心。 韩非子，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点点点， 家国天下，时时关心。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在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下午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各位听众，大家觉得现在这个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社会运动是走紧啲乜嘢嘅方向呢？咁而现在政府呢就话要推出一个对话嘅平台，推出嘅时机又系咪合适呢？系咪真系化解到呢场嘅政治风波呢？嗱，睇翻咧呢個嘅修例風波啦，其實就持續咗幾個月啦。從六月啊，有兩次嘅大遊行啦，咁啊大會宣稱有過百萬嘅人係遊行啦。政府宣布暫緩修例啦，之後話係停止修例工作啦。咁但係咧，見到示威者係堅持住咧五大嘅訴求。由七月開始咧，亦都係出現咗咧係一啲嘅所謂勇武抗爭，多次咧爆發一啲嘅警民衝突。咁而咧去到八月咧，係亦都有試過大罷工啦。事故亦都有遊行，去到散落去到唔同嘅社區嗰度，引致到咧好多嘅地區咧都有一啲嘅警民衝突，而見到咧示威者同埋警方雙方嘅武力咧都係不斷升級，亦都有啲示威者咧發動一啲嘅不合作運動，例如係阻礙港鐵啊、阻礙機場等等啦。 咁以至到咧系港澳办咧同埋特区政府咧都要讲到有一样嘢，有一个任务叫做止暴制乱。咁但系咧去到刚刚过去嘅星期日啦，再次有一个嘅民阵发起嘅维园集会，咁大会宣称有170万人参与，咁但系咧就见到警方同埋民众之间咧就冇再出现咧严重嘅武力冲突，咁大家都认为一个啊咁多个星期以嚟咧叫做第一个啊冇催泪弹嘅周末。咁呢个内地嘅环球时报就形容呢件事呢就叫做暴力退潮。咁而政府呢都喺呢个时机呢就叫做推出一个建立沟通平台嘅一个构想。咁大家觉得系咪真系出现咗暴力退潮呢？个运动点样行落去呢？咁而而家成日话个运动系冇大台，咁究竟示威者谂紧啲乜嘢呢？将会去到对话嘅时候，个对话又系咪真系可以回应到呢啲示威者嘅诉求呢？近期咧，有一班学者咧都喺一啲嘅示威游行嘅现场咧派发咗啲问卷咧，了解示威者嘅诉求嘅。咁我哋转头咧就会请嚟一位学者做我哋嘅嘉宾，一齐倾下咧今次运动嘅啲走向。大家对于呢个问题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8月22日下昼1点，有市民发起星期六在观塘游行和集会，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游行申请人刘永康： 我们原本是希望在一个比较多人见到的观塘道那里进行游行，但警方在会议上面的态度都很明显是不会允许这条路线是发生的。那我们进行了大幅的改动，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我们都是向强权低了头才可以拿到这个不反对通知书。 3点，警方就721元朗袭击事件落案控告两个男子参与暴动，案件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3点半， 要求林郑政府正面和确实地回应香港人的五大诉求。 大专院校学生会宣布将会在9月2号发起罢课不罢学行动，为期2星期。港大学生会处理会长黄晴峰： 如果9月13日夜晚8点之前政府仍然拒绝回应的话，大专学界会考虑将行动升级，包括有可能无限延长而家的罢课不罢学行动。 4点，警方话昨晚先后有人在元朗西铁站的站外和站内设置障碍物，并且一度和警方对峙，警方曾经发射一枚橡胶子弹。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示威者主动挑衅警务人员和在场的市民，再用镭射光线照射他们，后来更加有人尝试向地面投掷大型的垃圾桶，所以在这个电光火石之间，警务人员发射了一枚橡胶子弹制止这个行为，而同时的决定都是合法和合理。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是下午5点17分，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倾嘅咧就系大家点样睇而家个反修例运动嘅走向咧，而政府提出建立对话平台，又系咪回应到诉求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啊。李立峰，你好， 你好。 嗱，而家林郑月娥咧就系话，即系有啲嘅报道就话咧，星期六咧就邀请咗20几位嘅社会人士，一齐咧做一个嘅筹备嘅一个会议啦。咁就系想筹备一个建立呢个沟通平台。咁睇你睇翻，其实李立峰教授你自己呢段时间都做好多嘅民意调查啦，又或者系落到去一啲嘅游行集会嘅现场咧，去到搜集一啲示威者嘅一啲诉求意见啦。咁其实你见呢个对话平台，喺呢个政府现有嘅立场之下，系咪可以回应到示威者嘅诉求咧？ 系，我估计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而家运动佢哋嘅支持者、参与者咁都会好强调所谓五大诉求。咁其实个五大诉求，即系譬如讲紧撤回啊，讲紧即系重启政改啊，讲紧独立调查委员会啊等等。咁呢个嘅对话平台，即系好明显就佢唔系真系一个所谓话好正面地去回应紧五大诉求啦。咁佢系讲紧即系大家可唔可以倾咧？可唔可以对話？ 話咧？咁但係我哋要睇翻就係話，譬如即係過去呢兩日，其實都有另外一啲媒體啦，即係訪問我咁話啊，即係可能你比起法國咁，阿麥克龍即係喺個所謂黃背心嗰個嘅運動入邊，佢都搞全國大辯論咁樣。咁但係我諗好多時即係喺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情況入邊咧，好多時你話要搞對話咧，首先就係你有冇作出基本嘅讓步，係咪即係可以創造嗰個對話嘅條件？咁我相信喺呢一刻咧，即係雖然我哋未冇話咁快可以即場即刻做個 opinion poll， 大家接唔接受啦？但係起碼你從個判斷就話，似乎喺一路大家都即係運動嘅支持者叫佢有即係回應五大訴求嘅時候，如果你係真係連一個半個兩個都冇回應到，咁就純粹話行出嚟對話嘅話咧，咁似乎就唔似係話真係提供到一啲條件。咁我諗好多嘅即係運動嘅支持者、參與者或者同情運動嘅人咧，都會覺得喂，你如果你即係半步都唔讓，我點同你對話咧？其實訴求就好清楚。咁變咗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你話係咪咁容易做得到個平台咧？其實好難嘅。咁亦都事實上，我諗今日如果大家有睇即係報道等等，都亦都有起碼一位兩位即係政府有邀請到去參與對話平台嘅人都公開出嚟講話佢唔參與。咁我唔參與就覺得其實都根本冇咁嘅條件去做。亦都唔想即係好似話即係為政府去做一個所謂白手套咁。咁似乎呢一個嘅即係對話平台嘅 idea 咧，喺呢一刻都仲係即係好多嘅。我諗即係頭先講嘅意思就係唔係就淨係運動參與者唔接受，而係好多嗰啲即係所謂真係好中間派嘅即係社會人士，即係被甚至係被政府覺得係可以邀請嚟傾嘅，都似乎唔係個個都接受。咁似乎喺呢一刻都仍然係有好大嘅爭議性咧，即係嗰個對話平台嘅設置。 嗱，示威就有一個口號叫做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啦。嗱，李立峰你自己呢輪都有去到訪問啲示威者，對於五大訴求嘅一啲意見。 嗯， 而你所見其實最強烈訴求嘅係乜嘢咧？咁而政府有冇辦法喺呢啲地方係先去正如你所講回應呢啲嘅訴求咧？ 係嗱，我諗咧，即係如果純粹從嗰、那個即係我哋嘅調查嘅角度嚟講咧，我哋做咗兩類型嘅調查嘅。第一類型嘅調查咧，就係喺唔同嘅遊行集會嘅現場咧，係做一啲即係我哋叫做即係遊行嘅現場調查。咁當然嗰啲嘅被訪者都係遊行參與者啦，咁固然嗰個 result 就會好一面倒嘅。咁變咗就話我哋由六月開始去做，去到而家八月啦。最重要嘅訴求咁固然同撤回修例有關啦，亦都同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即係表達對警方不滿有關。咁但係中間咧都會有少少轉化嘅，即係可能最早期咧係撤回修例咧係相對上最重要。咁可能喺七月中開始咧就呢個嘅對警方表達對警方不滿咧就係會蓋過咗修例嗰樣嘢。咁固然我諗對行得出去遊行嘅示威者，咁佢真係會覺得幾個訴求都好重要嘅。但係如果真係叫佢哋排序，或者我哋作為即係 survey researcher， 我哋去問完意見之後，我哋根據佢哋嘅結果，佢哋嘅答案去排序嘅話咧，其實都見到咧，佢呢一刻咧，可能個運動最多人最關注咧，反而係一個所謂警權嘅問題，或者警方處理運動手法嘅問題，咁就仲分鐘仲多過即係撤回即係修例嗰樣嘢。重啟政改固然大家都關注，都覺得重要嘅，咁但係可能真係有部分嘅示威人士都可能即係明白就話就算重啟都係一個比較長遠、長時間嘅工作，就唔同話即係你譬如你而家講緊我哋講緊警權問題咁樣咁至算啦。其實去到好具體嘅，所謂 address 個警權問題，好多時就係講緊就話，而家好多人講成立即係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其實某程度上，你如果能夠即係願意真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固然唔等於你成立咗就解決咗個問題，因為你都仲要調查啦，係嘛？但起碼已經係叫做開起咗一個步嚇，係叫做即係回應緊成個社會嘅訴求。咁同埋即係呢個亦都可以補充一點咧，就係頭先我話我哋做咗兩類型嘅調查啦，一類型係遊行現場啦，另一類型就全港市民嘅一啲電話民調。咁譬如我哋喺八月，即係大概係八月七定八號去到十幾號，我哋做咗一個嘅全港性嘅民調啦，係幫一個即係報章做啦。咁入邊其實都問到就係即係覺得市民覺得應唔應該，譬如應唔應該撤回修例，應唔應該即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其實個發現咧都係成七成半嘅香港市民，唔係就是遊行參與者喎，係 講緊全港市民有七成半係覺得應該要撤回修例，有八成係覺得應該即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係呢，譬如呢兩個，淨係計呢兩個訴求嘅話咧，其實唔係淨係運動嘅訴求，係真係好多香港市民嚇都即係贊成。咁我覺得其實如果即係政府所謂話真係做一啲嘅讓步去令到個對話係有空間嘅話咧，其實起碼呢兩嘢係絕對係即係應該考慮。 嗯，其实咧见到特区政府咧喺八月初嘅时候咧已经放出一个论调，就系话场运动已经变咗质啦。 嗯， 即系所谓咧就系打住咧反修例嘅诉求，即系虽则咧就系政府多次都强调已经系停止咗修例嘅工作啦。咁但系就认为个运动系变咗质啦，就借住修例即系反修例嘅名义咧去进行一啲嘅暴力嘅一啲示威嘅活动。嗯，你自己見到係咪有個咁嘅情況？ 我諗咧，要即係大家即係要睇下你嗰個語言運用係咩啦，即係所謂變質係咩意思啦。其實任何一個運動，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嘅。你任何一個社會運動，你可能一開始嘅時候係因為有個所謂 trigger point， 有個所謂即係單一嘅議題咧，令到大家即係出嚟運出嚟反對出嚟抗議。咁但係個運動通常如果一個咁大型咁大規模嘅運動咧，佢通常係反映咗一啲所謂深層次啲嘅嘢。咁譬如我頭先都提過，如果我做個比較，你譬如法國黃背心運動都係嘅，佢一開始嘅時候可能係一個燃油税嘅問題，咁但係佢真係好多人參與，好多人支持嘅時候咧，佢整下可能有成四十個 demand 都唔定嚇，即係其實黃背心係咁樣。咁你喺香港一樣，即係你一開始一個修例問題，咁但係你從個修例問題其實引發翻大家譬如對民主政制嘅關注，大家覺得依個問題其實似乎個 root cause 個根源都係一個民主政制嘅問題，咁所以先至會出翻所謂重啟政改嗰樣嘢，或者喺嗰個嘅過程入邊，似乎即係警方好多處理手法有問題，咁先至會大家會關注警權。咁呢樣嘢，即係我起碼你問我，我唔會覺得係一個所謂變質嘅問題，即係用變質呢個 term 好似有啲即係好負面咁講。咁但其實只不過係隨住個運動嘅發展，隨住個形勢嘅發展，咁固然即係市民或者運動嘅參與者，佢會開始有唔同嘅諗法，開始會有額外嘅訴求。咁呢樣嘢其實我諗對任何社會運動，其實好起碼係可以咁講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嚟嘅。 嗱，各位聽緊節目嘅朋友，頭先李立峰教授講嘅呢個運動嘅思想裡面嘅走向，會唔會都係大家心裡面嘅諗法咧？又或者係你聽到一啲嘅示威者抱有咁樣嘅諗法、咁樣嘅發展過程嘅時候，你又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啊！李立峰啊，咁都想問下嗱，過去嗰個星期日咧，咁就民陣就發起維園集會啦，就宣稱有170萬人參與啦。咁但係就同往時唔同咧，就係、是、過去嗰幾個禮拜咧，都出現過一啲嘅暴力抗爭嘅一啲動作，包括就係、是見到畫面係有啲嘅縱火啊、掟汽油彈啊、以至係用過鴨叉啊，類似一啲嘅武器等等。咁嗱，星期日咧就示威者咧就相對地冇用一啲咁樣嘅暴力嘅抗爭嘅手法。咁而睇翻另一邊雙咧，警察咧都冇咧就係再放出催淚彈啊，或者係其他嘅子彈類嘅一啲嘅武器。咁你又點樣睇咧？因為環球時報就認為一個暴力退潮，你自己掌握示威者嘅意見，其實係咪有暴力退潮？ 我諗暴力退潮可能講得太早，即係講得太早嘅意思就係只不過一個 weekend， 亦都係即係一個禮拜幾日嘅事啦。如果我哋真係純粹從一個旁觀觀察、客觀去分析嘅話，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啦。第一就講翻我哋啲數據，我哋其實喺個即係問卷調查入邊咧，都有問一啲嘅即係遊行示威者咧，就覺得如果你覺得需唔需要升級，咁可能一路枕住咧都有即係可能講緊一半嘅遊行參與者覺得係需要升級嘅。咁跟住升級咩邊種嘅升級？方法有效咧咁樣樣，咁其實認為提升武力，即係提升武力係其中一種方法，升級方法。認為提升武力係一個有效嘅升級方法嘅遊行人士咧，其實由大概七月二十幾號開始，七月21定27號嗰次開始咧，係開始慢慢下降嘅。慢慢下降嘅意思就係、是、即係真係越嚟越多遊行人士覺得，咦，似乎武力升級咧都唔一定真係可以逼到政府讓步喎、哦，咁有一個咁嘅諗法。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係即係真係好密切留意住嗰個運動嘅形態嘅話咧，或者發展嘅話，都知道咧，其實喺8月18號之前嗰幾日咧，其實好多嘅討論，譬如網絡嘅討論咧，就話其實係咪可以勇武，所以話你暫停一下。 俾和李飛去，即係所謂去帶領翻個運動，咁可唔可以真係星期日或者喺個 weekend 真係可以試下做一次咧？就唔好有武力衝突嘅，係嘛？真係用和平嘅手法去做嘅咁樣。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先至會出到嗰個所謂話，即係嗰個禮拜嗰個 weekend 真係即係叫做勸得掂啲勇武派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從勇武派嘅立場嚟講，佢一路好強調一樣嘢，就話喂一路譬如去翻6月9號、16號。都是話喂，我哋和平示威冇用嘅，其實俾你就咁和平行出嚟冇用。咁某個程度上，我相信譬如過咗8月18號之後嗰一日，其實再睇翻特首政府嗰個回應，其實好可能而家好多勇武派就係咁嘅諗法，就係、是、啦，都話咗你純粹和平示威啦，其實政府都係唔會變嘅，都係唔會回應五大訴求。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你話係唔係即係勇武派真係會停咧？其實我覺得好難講。其實係即係某個程度上，即、就、係、是、一路唔回應訴求嘅時候咧，其實始终有个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即系激烈的抗争行动咧，始终有可能会出翻嚟咯。 嗯，头先你都讲到话，即系可能系咪示威者都有一啲策略上的考虑，去到考虑究竟系咪继续勇武抗争，系咪？咁、而即系我都见譬如你啲调查有讲到话，即系呢个和理非的一啲示威同埋咧勇武抗争咧，系咪可以互相配合？你自己的发言又系点？ 我觉得系基本上系而家成个运动系都会 agree 一样嘢，就系基本上需要互相配合。咁只不过当然个比较难去讲得清楚咧，就系乜嘢叫做互相配合，或者点样互相配合，系嘛？咁所以其实你话应唔应该，即系譬如就算去翻机场啊，应唔应该去封啲闸口啊等等，即系所谓互相配合系咩意思？同埋去到好具体嘅状态，究竟咩应该做，咩唔应该做？咁嗰个始终系比较难，啲示威者之间好难话真系有一个好准确、好精确嘅共识咯。 嗯，好，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教授李立峰，讲紧嘅咧就系佢呢一轮咧都有做一啲关于示威者谂法或者系对于抗争手法嘅一啲嘅调查。大家有咩谂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一个香港人搭飞机到北京，底部的时候被内地公安带走，拘留十个钟头之后被遣返香港，质疑警方将参与反修例示威者的资料转交内地公安。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在记者会表示，暂时没有收到相关资料，强调没有将任何示威者资料交给内地执法单位，香港警队是独立运作。另外，被問到有意見認為將軍澳連農場的襲擊案和荃灣的襲擊事件，警方是不是刻意不作為？江永祥表示，當日警員在接報五分鐘之內到場調查，向保安員調查的時候亦都需要得到資料，所以未能夠即時翻查閉路電視，強調並不是不作為。而荃灣的襲擊事件，警方在15分鐘內到場，但根據報案人的資料未能夠找到疑兇，他強調警方已經作出高調的巡邏，防範罪案發生。警方在记者会表示，就元朗721事件落案控告两个男人参与暴动，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会积极调查和跟进剩下的被捕人士，并与律政司紧密联系寻求意见。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又交代昨晚警方在元朗西铁站市民集会活动中采取的行动，表示到昨晚10点站内一批示威者冲去附近街道，以垃圾桶、小巴站牌等致设路障，堵塞交通，并挑衅在场戒备的警察。警方为免事件进一步恶化，作出多次呼吁之后采取驱散行动，期间有人尝试用大型垃圾桶掟向在场警员，警方在过程中发射了一枚橡胶子弹，其后示威者返回站内，破坏站内的消防设施，以灭火筒、消防喉射水，又在站内以不明液体、防火沙等撒在地下，构成危险，直至凌晨才搭港铁离开。 监警会副主席张华峰话：，速龙小队要处理严重情况，为咗执勤嘅时候无后顾之忧，要佢哋展示警员编号系唔公平。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批评张华峰嘅讲法冇常识。林卓廷强调，警务人员特别系速龙小队必须出示编号，先至起到识别作用，可以追查警员身份。如果冇展示警员编号，当警员滥用职权，例如系暴力打压示威者，市民将会难以追究刑事责任和纪律问题。他说警员只有在执行特别任务，例如是卧底行动，才不用出示警员编号。他认为现时监警会由建制派人士垄断，张华峰只是能够反映监警会的主流意见，无法给市民看到监警会能够制衡警员权力。中环爱丁堡广场下午举行中学生集会，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有过百名学生和老师出席，亦都有父母带同仔女到场。集会期间有小组讨论，有老师说希望俾学生对整个反修例运动有更全面的了解，亦都让学生有机会抒发情绪。有老师认为成年人有罢工的自由，学生亦都应该有罢课的自由，应该予以尊重，但同时是需要俾学生知道罢课可能要承担嘅后果，希望佢哋理性抉择。有在场嘅学生表示，今次集会系中学生嘅主场，所以希望到嚟表达诉求。佢认为现时警方嘅执法有问题，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急切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同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第三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啦。咁但系一带交通仍然非常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第三线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但系而家龙尾咧都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翻大家，喺沙田嘅大涌桥路有紧急维修，而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噶。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出口去沙田，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车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台招财。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欢迎你加入主持行列。 我是梁敬国，记得几年前我参加广东广西的招财计划，令到我今天有机会参加广东广西的主持工作。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口才、急才相当不错，我就鼓励你参加今次的招财计划。 详情即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8月25日星期日截止啊！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雨光。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呢一次咧就傾緊嘅係就係呢個反修例運動嘅走向啊！咁我哋請嚟呢一位學者嘉賓就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嘅教授李立峰。咁佢咧呢段時間都一直咧觀察住一啲嘅示威者啦，以至到全港市民對於一啲嘅反修例嘅訴求啦，以至係手法嘅一啲變化嘅。李立峰你好，咁就想睇下咧，其實而家。呢、這個反修例嘅運動咧，就係、是、的確出現咗啲嘅勇武抗爭派嘅嚇。咁、其實咧睇翻即係我哋五年前雨傘運動啦，咁當時咧就講緊呢個嘅公民抗命啦、堵塞馬路啦，咁已經引嚟好大嘅爭議。到到兩年後，2016年咧有呢個旺角嘅即係所謂。魚蛋事件發生嘅一個衝突啦、有啲人稱為旺角騷亂啦，有人掟磚啦，咁嗰次已經係得到咧，即係好社會上好大嘅爭議啦，又係到今時今日啦，好似咧就係叫做一個冇大台嘅運動，而咧嗰個暴力嗰個嘅程度咧，的確係有升級嘅。香港點樣走到嚟呢一個部分咧？咁而其實市民對呢個暴力嘅升級又接受幾多咧？ 係我諗其實係真係一步一步嘅。咁當然啦，我諗任何社會都會出現一種情況，就話啊有啲嘢以往未發生過，咁啊第一次發生嘅時候，咁可能大家個反應就比較即係驚奇啲，或者比較抗拒啲。咁如果嗰件事係我發生咗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路發生落去啦，可能大家開始習慣咗，或者覺得啊都唔係好大影響啫。咁呢個係一個 factor。但我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factor， 如果讲回今次的运动由6月去到现在，其实是有两样很重要。第一样就是去回6月9号那个礼拜其实发生了什么事。6月9号100万人的或者民进声称100万人的大游行，跟着就政府即刻走出来讲就不会就是让步，甚至是会即刻如期12号去所谓话就是照旧二读啊这样，跟着12号那日发生了冲突，同埋就是会包围立法會，就令到個會開唔到，跟住一路咧個即係形勢持續，咁就真係去到15號咧，就係要出嚟嗌暫緩啦咁樣樣。咁其實我諗即係任何人，你客觀地去睇，你無論你支持好、反對好運動好，你支持修例、反對運動、反對修例好，你個客觀事實就真係和平守法冇辦法逼佢讓步，但係12號、13號嘅嗰啲嘅衝突之後。佢就讓步，咁你不能否定就係大家會得出一個好其實好合理嘅判斷，就係咦似乎真係咁先 work 喎，咁先逼到喎咁。咁我諗淨係你運動第一個禮拜啦，已經係好似做咗咁嘅示範出嚟。咁當然啦，個問題就話哦，你武力程度去到邊咧？一路上去到邊咧？咁樣。咁其實由七月開始啦，我諗每一個嘅。行動咧，其實都好似有個循環，有個 cycle 咁嘅啦。譬如7月1號咁樣，7月1號呢個即係所謂嘅衝擊立法會。咁其實7月1號衝擊立法會咧，起碼譬如我自己我嘅觀察，或者我身邊好多朋友啦，一啲所謂和理非嘅朋友咧，其實7月1號嗰日本身都好唔接受嘅，或者係覺得好疑惑嘅，哇有冇搞錯？究竟做咩啊？點解會咁啊？點解要咁樣做啊？ 因為7月1號立法會就冇會開啦， 係啦， 所以一啲嘅衝擊行動都受到一啲就算係同路嘅示威。 系啦，吓咁同埋啲即系电视影像啦，又打烂晒啲玻璃啊，咁样样啦。咁但系去到即系七一之后发生咗之后咧，其实啊，譬如过咗24小时，过咗48小时，加上譬如入边即系示威人士发表宣言啊等等咧，咦又开始大家明白或者接受咗咁。咁所以其实一路系一步一步咁样样向前行咧，就令到好似大家咧即系越嚟越习惯或者接受咧呢啲比较激烈嘅抗争。咁但系呢度亦都要强调咧，就头先阿 Ivan 你讲嗰样嘢。就話喂，其實係咪真係冇底線咧？嗱，亦都要咁講。其實而家呢個嘅即係我哋嘅行動，我哋嘅運動入邊，其實嗰啲就算係一啲嘅勇武派，我哋所謂嘅勇武派，你話佢做咗幾多其實係好冇底線嘅嘢咧？其實如果你比較起好多外國嘅一啲嘅真正嘅騷亂，係嘛？破壞商店啊、燒車啊，或者破壞一啲即係旁觀者嘅財物啊，或者個武力會即係真係波及旁觀者啊，其實又唔係好多，或者甚至冇乜。叫做係嘛？即係其實嗰個嘅，即係而家運動嘅嗰啲所謂勇武派，其實佢使用武力、使用暴力嘅時候咧，都好大程度上係真係個目標係針對警察啦。當然。 然呢樣嘢啱唔啱，咁就係即係可以辯論咯。咁但係起碼咧，就係大家會睇到就話，其實佢唔係真係完全亂嚟，即係你好難話完全冇節制。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就而家其實運動去到一個位咧，就係佢仲未算係一個所謂冇底線嘅抗爭。咁變咗就算一啲和理非咧，可能都仍然會接受到。咁固然，我相信對好多就算係即係運動入邊嘅所謂即係參加者，所謂和理非嘅參加者咧，其實都唔會接受所謂真係冇底線嘅抗爭嘅。即係我諗大家都有條底線嘅。咁底線去到邊，因人而異啦。咁但係只不過就係去到呢一刻，似乎仲未去到話真係去到所謂冇底線嗰個嘅情況。咁就變咗呢一個問題仲未係好明顯咁出嚟咯。 你自己嘅觀察同研究啦，其實呢個武力抗爭得到廣大市民又或者係示威者嘅支持有幾多咧？咁其實都見到咧，示威者有一個嘅口號咧，經常講就係不分化、不割席。咁睇嚟今次嘅事件，其實係咪都見到個運動可以繼續持續落去？係咪都係呢個口號咧，去到帶領住和理非同埋武力抗爭嘅人一齊繼續行咧？ 我諗嗰個口號係有啲作用嘅，即係當然嗰個作用係好多時候你見到頭先我講嗰種啦，譬如你7月1號你衝擊立法會，跟住就喺網上好多個討論、好多個辯論，又或者甚至啱啱即係之前個禮拜8月13號嗰個嘅機場嘅行動，咁跟住阻塞閘口又好，後來即係有兩位即係國內背景嘅人士即係被捉又好，咁喺網上都有好多個討論辯論。咁我諗喺個辯論嘅過程入邊咧，都會好多人即係講話啊，唔好分化，唔好割席。咁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係即係嘗試去控制住嗰個辯論嘅範圍，控制住嗰、那個即係嗰個爭議嘅範圍咁樣樣。咁呢度係有一種嘅即係制約作用。咁但係亦都要睇下就話喺個討論嘅過程入邊咧，大家能唔能夠可以攞到說服到對方，就其實呢一刻呢一個行動去到一個位咧，都仲係可以接受。又或者譬如好似機場嘅情況咁樣，好啊，咁如果真係覺得有錯嘅，咁有人出嚟即係所謂道歉咁。咁我諗呢度係見到係每一次咧都有一啲咁嘅調節，有啲咁嘅調整嘅，就令到去到至少去到呢一刻為止咧，即係個和理非同勇武仲係企埋一齊咯。 咁所以調翻轉咧，其實特區政府咧呢輪都經常係用到即係所謂打經濟牌啦，即係都強調翻咧，就係而家嗰個嘅示威運動對於香港經濟嘅影響。咁林鄭月娥我都講過話，即係咪話要將香港咧就係推向一個不歸路咧，係一個玉石俱焚嘅方法咧。咁又或者係咪即係叫做忍心將我哋嘅家咧就推向一個深淵咧等等？咁以至到咧就係亦都講到話不滿政府嘅施政係不等於要縱容暴力。咁其實都係一啲嘅，我會視之為一啲手法咧，去希望咧一啲勇武抗爭嘅人或者一啲示威者去到反思翻，即係其實而家嘅行為同咧廣大市民嘅利益、經濟利益係咪對立？咁而呢個情況之下，即係你頭先都講到話啦，即係和理非同埋勇武抗爭，即係仍然走在一起嘅時候，呢啲嘅方法係咪對於緩和個氣氛冇作用咧？ 我諗即係特首喺大概兩個零禮拜之前開始，即係叫做嚇開始，即係打經濟牌，叫做開始陳茂波出嚟講啲經濟數據啊咁樣。咁其實呢個亦都可以真係睇翻，即係大概10日之前我哋進行嗰個民調，即係嗰個就係一個全港市民嘅嗰個民調。咁就入面都有問到就話啊，究竟你覺得嚇係唔係真係如果個危機持續，嗰、那個即係衝突持續，香港嘅經濟係真係會受到嚴重嘅損害咧咁樣。咁喺個民調入邊咧，其實都會發現咧，都真係超過六成嘅香港市民咧，係認同如果嗰個嘅危機持續，嗰、那個運動或者個衝突持續咧，香港經濟真係會受到好大嘅損害。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好啦，你經濟好大嘅損害啦，但係問題有另外一樣嘢就係，究竟邊個要負責任啊嘛，係嘛？咁所以我哋喺個民調入邊咧，亦都會跟住有第二條問題咧，就話好啦，如果真係經濟出現好大嘅下滑，真係因為呢個嘅即係情況出現好大嘅下滑嘅話咧，咁其實邊個要負責任咧？咁我哋發覺即係喺嗰個 finding 上邊咧，就是、香港市民入邊咧，有成五成六定五成七嘅被訪者咧，覺得其實特區政府兩成覺得係中央政府，一成左右覺得係民主派，一成左右覺得係外國勢力，認為示威者嘅可能得8%左右。咁你見到其實係即係雖然好多市民都覺得係真可能會影響經濟，咁但係似乎起碼去到呢一刻或者去到10日之前嗰一刻，其實大家仍然會覺得其實如果係有問題咧，就是、政府有問題，係政府。即係嗰個即係一意孤行嗰樣嘢，係令到嚇，即係你收唔到科，咁跟住收唔到科之下咧，就會即係個經濟出問題。咁所以起碼即係睇個民意調查結果咧，就似乎去到呢一刻咧，那個經濟牌其實似乎係打唔響咯。 最後都問埋呢個關於運動嘅一啲定性問題啦、嗯。因為其實最近咧見到港澳辦對於運動嘅定性咧都用上越嚟越強嘅一啲字眼，包括係有呢個嘅顏色革命嘅特徵啦，有恐怖主義嘅苗頭啦，咁更加就係提出咗示威人士有提出嘅一個口號就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嗯、就認為咧係就同埋即係污損呢個國徽國旗咧就係擺埋一齊，就認為咧會唔會係一個挑戰？中央权威、啊、叫做挑战破坏一国两制的一个行为呢，以你的研究，其实示威者对于这个口号是怎样理解，而是不是真的出现了颜色革命的一些征兆呢？ 我想我哋做即系学术研究就尽量唔会用一啲太即系个意识形态味道太强嘅字眼嘅，即系嗰个问题系其实你点定义咩叫一个颜色革命，或者点定义咩叫恐怖主义咧？其实嗰个会比较即系困难啲，同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真系纯粹讲翻话啊，譬如即系可能一啲嘅建制派或者特区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好介怀嘅嗰句口号啊，时代呢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咁其实如果我从即系研究香港嘅社会运动嘅角度嚟讲，其实要睇翻。就話第一，光復呢個 term 唔係今時今日先講嘅，光復呢個 term 其實係講緊即係最早，如果我所知咧，就係、是、可能係講緊係起碼去到2012年有一個所謂光復上水站嘅一個行動，咁可能去到2015、2016年咧，就有啲即係光復屯門啊、光復上水啊咁。咁其實係已經出現咗好耐，咁通常係講緊啲地區問題啦、走水貨啊，或者遊客太多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你話喂，你單係因為講光復呢個 term 就話同港獨或者一啲即係顏色革命去扯上關係咧，又真係會太過即係籠統或者扯得太遠。時代革命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喺中文入邊革命呢個字可以好籠統咁用噶嘛，係嘛？即係總之有革命性嘅改變咁。我喺學院做嘢，我都話我哋嚟一個革命性嘅改變啊，咁樣我都可以咁講噶。咁所以即係我諗嗰、那個即係不能否定就嗰句口號咧，喺修辭上邊係一種修辭上係激進過其他口號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個語言上的確係用光復革命嗰啲字眼係激進啲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一定係同即係所謂顏色革命、恐怖主義同呢一個甚至港獨拉上關係啦？咁始終即係覺得係即係扯得太遠咯。咁同埋我哋嘅所謂即係遊行嘅示威嘅調查咧，都有提到，我哋有一兩次咧係直頭問到咧，就係啲被訪者咧，你覺得嗰句口號唔同嘅口號代唔代表到嗰場運動？咁其實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就唔係排好高嘅啫，嚇，即係排得最高，即係最多人認同、最多人覺得係能夠代表整場運動嘅口號咧，係如果我冇記錯，就係應該就係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同埋呢個即係警察之失，即係香港警察知法犯法嗰兩句，就是、大家係最覺得係代表運動，咁其他嗰啲咧，即係都係低好多嘅，咁所以都唔即係從呢啲研究發現，亦都唔見得嗰句係真係最多人覺得代表整場運動嘅口號咯。 嗯，好，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我哋呢個時候咧都聽聽眾嘅電話，請你立峰教授咧就帶起耳筒，我哋一齊聽聽眾嘅電話。咁我哋今日嘅嘉賓咧就係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峰啊。電話旁邊有聽眾李女士， 係我咧係一個。攞咗老人卡65岁以上嘅婆婆嚟噶啦，咁喺8/18咧，我都冒住大雨，我一個人，我去維園嘅嚇，咁亦都係經過千辛萬苦咁先應走得翻出嚟嘅嚇。喺我嘅心目中咧，我係好贊成非暴力，亦都係唔好違法嘅嚟到去爭取即係大家想爭取嘅自由啊、人權啊。啊！呢一啲咁嘅嘢，我覺得呢一啲係一啲好珍貴嘅價值觀，係會對香港成為一個國際成功嘅城市係好有幫助嘅。咁所以我覺得我亦都係好支持啲學生去爭取呢一個咁好嘅價值觀，係為咗香港，為咗每一個年紀嘅人嚟到爭取嘅，都唔係淨係為年青人嚟爭取。所以我自己覺得。我都應該要起嚟， okay. 我要盡翻我做工人、公民嘅責任。 啊，李女士，咁你點樣睇過去一段時間嘅勇武抗爭，以至到警民衝突呢？ 第一件事，我覺得咧，啲學生有啲係被人哋家禍嘅。我好記得咧，我有個好朋友喺8月5日，佢咧就因為冇交通啊，佢就由何文田行翻去黃大仙。佢行到去新蒲崗嘅時候，佢見到有一啲大嘅車 裝住一啲咧啊，係誒好好好兇神惡煞，揸住誒啲武器嘅嚟到去做毀壞。但係咧，佢話咧喺佢喺另外仲有一班嘅咧，就係好乖嘅，又係黑衣嘅，但係就係好乖嘅喺度行嘅。咁嗰班啊恐惡嗰班咧，大肆毀壞完咧，就坐翻架車就走啦。就剩翻咧，佢 WhatsApp 我嘅時候，佢話剩翻嗰啲好乖嘅學生喺後面嚟到墊底啊。 Okay, 去墊底啊。 Okay, 因此我自己覺得咧，就算話有 兩班人， 有一班可能有有少數嘅學生。是會有一些暴力的行為，但是他的暴力都不及警方的暴力。 明白，多謝李女士的電話。我們聽多位聽眾，有何先生在這裡。 是，你們好。 其 實呢，很早呢我都預示到是這樣的發展的了。你想想林鄭有什麼能耐阻止一個中央要的人，第一。第二，中央要到的人，香港的律師有沒有人夠膽去接這單維穩的案件啊，所有维稳律师而家都唔知去咗边，系嘛？ 你意思系边啲案件啊？ 所有中央要，如果法例通过咗啊之后啊，阿林郑话啊可以唔交人上去，佢冇咁嘅能耐， 嗯， 啱唔啱先？第二，边个敢接呢啲个案呢？就算阿何俊仁啊，铁头好啊。都唔夠膽接啦！ 何生，咁你對呢、這個反修例運動有咩睇法咧？運動個抗爭方法啦， 其實咧，我哋做少咗啊！我56歲，應該20年已經衝入立法會噶啦。 嗯， 你唔佢哋以為有票多票就可以通胡亂通過、混亂中通過？咁喺啲後生仔看在眼裏，我有仔女、 嗯， 我個個都放佢出去去遊行， 嗯， 但係就冇打交。 明白， 我都有去遊行無數次。我哋系做少咗啊！我哋嗰辈。 O、okay, K， 好多谢晒何先生嘅电话吓。李立峰教授，不如我哋都趁住最尾少少时间咧，同、啊、你倾下，因为你自己都系研究传媒嘅学者啦吓。咁、嗯、其实呢段时间咧，系呢段时间咧，都系有好多一啲即系所谓假新闻咧，喺网上面流传。大家如果即系拎开自己嘅通讯软件咧， 系 都总会收到一啲朋友啊、亲戚啊，即系传嚟一啲可能都唔知道来源喺边度，即系有啲真假成疑嘅一啲资料啊、图片啊、片段啊等等。咁呢啲嘅片段啊、图片啊，咁有啲可能真系咧系后来被证实系假嘅吓，资料唔正確嘅、嗯，或者系一啲断章取义嘅方法嘅。啊，李立峰教授，你覺得呢個假新聞嘅現象喺今次嘅運動裏面係擔當住一個乜嘢嘅影響咧？ 係，我諗如果即係我甚至拉闊啲啲嚟講咧，即係其實當然啊，今次個運動入邊，你唔同嘅即係支持政府又或者即係支持運動嘅人，咁佢可能有好強烈嘅意見，咁好多時都真係同大家喺個傳播嘅空間入邊，你接觸到咩資訊有關啦。即係大家睇到啲咩嘢，咁好多時亦都由於個社交媒體嗰個嘅即係我哋成日話啊。會唔會圍爐取暖啊？等等咧，咁好多時就大家都會見到，就係不停傳咧，就係對自己嗰方有利，或者對對方不利嘅資訊。咁當然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咧，有可能有啲甚至係所謂假資訊，甚至可能係假新聞啊、假圖片。咁但係我諗，無論係即係講緊係真嘅圖片好、真嘅資訊、假嘅資訊都好啦。其實即係呢啲即係啲好基本心理學嘅問題啦，就話大部分人其實係我哋所謂 process information 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係盡量去保護自己嘅。既有嘅觀點嘅，因為即係呢啲係好基本嘅心理學問題，就係人係唔中意自己嘅觀點被 challenge 嘅，因為嗰樣喺心理上好唔舒服嘅，咁冇人中意呢個好心理上好唔舒服嘅狀態，咁所以好多時就點解會圍爐取暖咧，或者甚至點解會傾向信一啲？假嘅消息啦，假嘅 information 啦，咁都會係即係有呢個嘅背景。咁所以好多時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嗰啲假新聞、假資訊，佢能夠做到嘅嘢咧，最大嘅影響咧就係佢鞏固咗雙方個觀念，即係你睇得好多，睇埋曬啲假，甚至包括一啲假資訊嘅時候咧，就完全係即係令到自己個既有嘅觀點咧係更加強化、更加 reinforce。 不如簡單教育一下大家，即係點樣可以分辨到一啲可能係手機資訊嘅來源嘅真偽。 睇啊？ 唔係，我諗其實當然啦，即係你要分，即係真係要點樣去好 technical 去分析就好難嘅。但係個問題就話，起碼即係點樣樣去 check 多啲唔同嘅 sources 啦，同埋好多時始終就真係個來源喺邊度。即係我哋睇資訊嘅時候要搞清楚所謂個來源喺邊度。譬如我舉個例，而家你上網咧，大家可能都知㗎，就係成日話以 fact check 以 fact check， 咁但係變咗係咪真係 fact check 咧？所謂 fact check 即係 核實資料啊，核實， 但係係啦，咁但係你個所謂核實資料係邊個去核實咧？憑乜嘢去核實咧？又冇講清楚嘅喎。咁我諗其實好重要係大家要睇翻，真係要關注翻個信息來源喺邊度。如果冇一個清晰可信嘅信息來源咧，就真係要存疑咯。 嗯，最後一分零鐘啦，咁想問下李立峰，今次傳媒喺呢個反修例運動裡面嘅表現又如何咧？因為留意到咧，好多傳媒咧都開咗直播嘅頻道啊，嚇、咁無論喺社交媒體啊，或者甚至喺自己嘅頻道上面咧，都係有直播嘅片段咧，不停咁去到播住呢個示威衝突嘅或者對峙嘅畫面。又對於呢個運動嚟講有咩嘅影響？ 我諗今次個運動其實係因為真係好大啦，好大型啦，大家非常關注啦。咁即係出現一種情況就是真係好多市民咧就不停睇直播。亦都其實直播好多種啊嘛。你而家每一日如果你真係得閒嘅話，淨係啲記者會嚇、啊，即係其實係不可以成日不停就係睇。咁所以咧，而喺咁嘅情況之下，直播其實對人嘅即係對市民嘅態度可以有比較大嘅影響嘅。因為亦都好重要就係直播其實係冇刪剪嘅嚇、即係俾人感覺就好似係，好似好真咁，好似好還原成個真相咁樣樣。咁變咗就係、是，即係大家亦都去係真係直接睇到嘅時候咧，大家可以即場有個判斷。哦、譬如頭先嗰位即係女士講話啊，即係警方嘅武力係好係高過市民咁。咁嗰啲就係即係好可能就真係睇到個直播個畫面嘅時候，就真係有個判斷啦。啊，一邊係開槍，一邊就可能掟磚。咁點樣樣去判斷咧？咁呢個係即係可以直播係可以產生好大影響。 對於個媒體生態啦，以至到即係市民個觀感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啊。今日多谢晒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嘅，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排到去浙江街。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喺鲗鱼涌公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将军澳电话机房。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啟業村對出咧，依然都係車多緩慢嘅，龍尾分別排到去九龍灣港鐵站同埋偉業街近上月道。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九龍城迴旋處排到去接近漁港灣。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元控股股權、康特龍、中國中能國際控股同埋星光文化五大跌幅股份，環球大通投資、浩文控股、優越集團、中国北大方同中国长远。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06.38，瑞士法郎0.983，澳元0.676，加元1.33，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108。港金系报14,03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37美元，卖出1,496.73美元。港汇指数106.8，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大家啦，咁喺中环因为有公众活动，而家新巴嘅13号咧来回方向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新巴嘅13号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

女朋友咧有短信来往，咁、就话即系过紧关翻紧嚟香港噶啦。咁、但系咧就之后咧就再冇音讯。咁啊，8月8号咧一直失踪到而家。咁就喺前日嘅时候咧，就屋企人咧开始联络传媒咧，就开始有媒体关注到咧呢个事件失踪嘅事件啦。咁其实中间发生过咩事咧？咁其实家人咧都揾过咧警方同埋入境处嘅。咁警方就证实到咧佢有喺8月8号离开香港。咁但係呢就未有呢入境嘅记录。咁而呢就问入境处啦，入境处呢就係、是、去到同呢个嘅驻粤办嗰方面呢去到联络返啦，咁就係、是、未知道嗰个嘅拘留原因啊成咁样。咁好啦，咁英国嗰方面呢就係、是、外交部亦都有回应啦，因为呢个嘅人士呢就係、是、一个英国驻港领事馆嘅职员嚟嘅。 高度关注啦。 就关注呢个事件啦。咁好啦，去到寻日呢咁就家人呢再发表声明啦，就好担心佢嘅安危啦，咁希望呢可以早日返，希望呢位郑文杰呢可以早日返香港啦。咁亦都话曾经呢就试过喺内地呢就揾过唔同嘅拘留所啦，但都係揾唔到呢位郑文杰嘅。 事情峰回路转喎，跟住之后就。 昨日讲埋昨日先，因为昨日咧喺外交部嘅记者会上面咧，发言人耿爽咧都被问到咧呢位郑文杰失踪嘅事件，咁终于咧就首次证实咧，咁就系呢个人咧就因为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治安管理处罚法，咁就俾深圳警方咧就处以行政拘留咧15日嘅处罚。咁但系咧，寻日耿爽咧都仍然未讲到话咧，系究竟系呢个处罚法里面系边一条啊，同埋佢涉及咩嘅罪行啊等等。咁亦都讲到话咧，因为呢位人士咧就系一个香港人啦，就所以咧就属于一个嘅内部嘅问题，叫咧英方咧就系停止发表不负责任嘅言论。好啦，大家咧都仲系怀疑紧，究竟呢位郑文杰究竟发生咩事咧？究竟被行政拘留嘅原因系乜嘢咧？好啦，到刚刚咧系今日嘅下昼5点几啦，咁就《环球时报》内地《环球时报》咧就报道啦，咁就从咧深圳罗湖嘅警方就了解到咧，郑文杰咧就因为违反咗呢个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嘅第66条，所以咧就被罗湖嘅警方咧就行政拘留。咁66条讲咩咧？66条咧涉及嘅就系卖淫嫖娼，咁就话咧系凡系卖淫嫖娼嘅咧，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嘅拘留，咁并可以咧系处5000蚊以下嘅罚款嘅。咁亦都讲到话咧，就系、是、有啲人就系、是、质疑啦，点解呢段时间咧就系、是、内地嘅警方都冇通报郑文杰嘅家属咧？咁环球时报就得到罗湖警方嘅回应，就话因为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郑文杰咧本人提出咗要求，咁就根据佢嘅要求咧，就系警方依法咧对佢嘅违法行为咧未通报俾佢嘅家属。好啦，麦家俊讲咗成件事嘅来龙去脉、最新嘅进展啦，你自己仲有冇咩疑团，或者你觉得呢件事件嘅敏感度严重性去到边度咧？ 其实嘅敏感度严重性咧，其实头先陆宇光你都讲得好清楚噶啦，即系成件事我谂成个发展咧，就因为佢嘅工作背景啦，即系佢系一个英国领事馆里边嘅职员啦，佢亦都上去公干啦，咁而且亦都近期嘅局势里边咧，其实大家有上去大陆度做嘢都知道咧，其实一过关嘅时候咧，都佢一定唔系第一个俾人会去check 佢自己嗰、那个。即系嗰个对话，即系电话啊咁样，咁可能之后亦都我听到，亦都唔系第一个做行政拘留嘅，咁所以呢个状况里边就会俾好多香港人会觉得，咦，系咪即系呢一个咁样嘅行政拘留啊？喺个环球时报去公布之前，系一个同政治嘅活动有关系嘅一个决定咧？ 即 系 你觉得个郑文杰嘅事件系咪同近日香港嘅社会环境有关？ 呢个会令到香港人会有咁样嘅，起码有咁嘅联想啦吓。咁但系当然我哋冇人想系正，即系实际上会系咁样做。 暂时都未有人 系啦系啦。咁而当然啱啱即系5点零钟话出咗嘅嗰个原因，即系话犯咗第66条卖淫嫖娼咁样，咁而再问翻罗湖嗰个警方就话其实系因为嗰个当事人即系唔想系警方通知翻佢家人去依一个行为咁样，咁而家系死无对证嘅。因为而家我哋仲未见到 Simon 佢自己本人，咁呢个都系要佢自己真系翻到嚟香港先水落石出。咁但系喺一直 喺呢一件事或者佢自己亲自去解话之前咧，根本上我谂呢啲嘅社会政治联想咧，就一定系甚嚣尘上噶啦。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敏感嘅时期嘅一个反应咯。 嗯，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咗一位嘉宾啦，就系熟悉内地法律嘅，会同我哋讲下咧究竟所谓嫖娼同埋行政拘留究竟系点样做法嘅咧，有冇问题咧？咁啊，电话旁边有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嘅成员张耀良大律师嘅，张耀良你好， 你好张律师你好， 你好。嗱，首先想问翻咧，就系究竟而家环球时报就报道咧，就系呢位嘅郑文杰咧系涉嫌咧就系犯咗呢个嘅治安管理处罚法卖淫嫖娼嘅问题，就被咧行政拘留嘅。咁想问啦，如果真系有人涉嫌嫖妓喺内地，系会受乜嘢嘅处理咧？系咪就系行政拘留咧？ 哦，行政拘留當然是一個選擇啦。咁呢、這個處罰法咧，呢、這個所謂叫做治安管理處罰法咧，基本上咧，按照個第一條，大家都睇得出咧，基本係將呢個所謂刑事法咧，呢、這個刑法咧，就交俾公安去處理，就檢察院同埋司法咧，即係法院咧都管唔到。 嗯。 咁而授予咧這個公安咧。有最高去到15日，每條罪去到15日，如果佢有兩條罪咧，去到20日，咁去懲罰嘅。咁佢裏面咧，包括好多好多嘅刑事行為嘅。咁啊，即係粗略我睇一睇咧，我諗中國嘅刑事嘅行為咧，都有即係七八成、八九成咧，都包曬喺裏面。咁啊，嫖娼或者賣淫啊、嫖妓呢方面包咗喺裏面。但我要指出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啱啱聽到話佢咧，嫖娼咁啊，行政拘留15日。嗱，呢有两个严重嘅问题。第一，66条即系呢个法例嘅66条咧，系讲话咧，卖淫、嫖娼咧，系可以最高去到15日，但情节较轻咧系5日啫喎。 嗯， 而去到15日嘅话咧，我睇翻咧比较其他啲犯罪咧，包括教唆他人吸毒，或者叫做咩咧？譬如话你去拐卖啲未成年人咧，我知道去到15日啫喎。 嗯。 咁即係如果你話佢單單話佢嫖娼就已經15日咧，咁係咪即係意味即係話你話佢嫖娼係最高刑、最重嘅重咧？呢個第一樣嘢。 嗯。 但第二樣嘢咧，我諗係更加嚴重咧，就呢幾日社會度討論緊啊，最嚴重咧，就呢個法例嘅第96、97条講明咩咧？就你要罰一個人，要行政拘留佢咧，你要俾一份佢叫決定書佢嘅喎，即係等於一份判決書俾佢。 嗯。 就講明佢個人嘅資料啦。我而家係根據佢指稱你係受乜嘢，你犯咗乜嘢事？我根據乜嘢證據而咁要咁處罰你？而如果你不服嘅，你可以進行一個叫行政覆議，即係上訴咁樣。呢份判決書或者決定書咧，要使咧交俾呢個受懲罰嘅人。第二嗱，更加重要咧，要馬上交俾佢家人啊。所以有啲意思已經唔係話咩兩地咩通告嗰個問題，嗰啲即係刑事司法互助性質嘅嘢啊。 佢要唔要个当事人签名噶？ 佢家人，咁点解会环球时报会整？整份嘢出嚟咁讲啊？啲唔系环球时报做噶嘛？ 系，佢系引述罗湖警方所讲嘅，即系涉及咗 嫖娼。点解民安依法办事咧？佢就系遇到一个人咧，据说啊，家人想揾呢个人都揾唔到。咁你法律系一啲应该系。昭告天下的事。 即系张律师，即系话系咪即系实际情况里边咧，就系话如果决定咗行政拘留咧，首先有一系列嘅即系程序要做啦，即系包括系一定要如果决定不服嘅话咧，就一定要有个即系诉讼嘅，亦都相关嘅要俾佢哋屋企人知嘅，而呢样嘢要尽快做嘅，系嘛？即系应该如果即系各大嘅即系可能家人啊、相关人等啊允许嘅时候，其实都应该要话俾佢哋知其实佢拘留嘅地方喺边度，清清楚楚噶系嘛？ 目的就系咁啫嘛。 系， 因为佢个法例其实讲得好完整嘅，即系话咧，如果佢不服嘅话咧，佢可以申请复核之外咧，复议之外咧，仲可以申请暂缓呢个拘留嘅，呢个行政拘留就有待嗰个复核结果噶嘛。咁而佢可以批准佢家人咧作佢担保人， 就俾一筆錢啊，擔保佢出嚟。我唔接受呢個拘留，我擔保咗佢出嚟。 嗯，係，即係有呢個選項 啊。咁啫嘛。 係，咁因為即係《環球時報》嘅報導就講到話咧，係因為鄭文傑本人提出請求話唔好通報佢嘅家屬。你覺得係咪有個機制就係話即係如果當事人嫌疑人唔想俾家屬知道咧，就可以唔通報家屬咧？ 我谂除非呢位郑先生咧个头有啲问题先至会咁嘅啫。我谂被捕嘅人点会系唔想通知家人？而呢样嘢咧喺国内嚟讲咧，系成日都会见到嘅，就系乜嘢都话佢要求嘅。嗱，首先咧一样嘢就系你官方你话按照呢个人嘅意愿做事啊，定系按照法律做事？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咧，点解你会一个决定书？我哋都未見得到，由環球時報咁間接出嚟。 嗯， 呢件事咧，我哋咁觀察咧，我覺得咧，嗱，我哋可以喺香港傳媒咧同佢節目預告都得啊。未來嘅發展咧， 嗯， 一定咧出到嚟咧，啊，過幾日見到呢位鄭先生咧，一定咧係官方會話佢已經寫咗懺悔書、悔過書、認罪書乜乜乜，佢對於所有情節咧已經供認不諱，又表示已經悔過，又表示唔上訴，又乜乜全部都嘅嘢，同埋會影到佢咧翻到嚟咧，唔准見傳媒，要匿埋一段時間。 嗱，呢個阿張耀良嘅自己估計啦，不過我都想繼續問咧。嗱，其實咧，因為根據咧係鄭先生個嘅女朋友咧所講咧，咁其實係喺過關嘅時候咧就係失去聯絡嘅，即係根據女朋友所講啦。咁其實呢個嘅涉嫌嫖妓，喺如果真係喺關口行政拘留嘅話，係咪咁樣做法嘅咧？即係咪可以喺即係一個嫖妓嘅罪行，係咪真係 去到關口嘅時候先突然間截停， 都可以咁樣做係咪？ 呢、這個我諗我哋可以提出即係證據上質疑啦。咁我話唔得嘅，如果佢係俾一個被通緝嘅人，咁喺關口被截獲，咁就冇話唔得嘅。但一般咧喺啲所謂即係所謂一啲拘捕一啲嫖妓嘅人嚟講咧，通常都係人贓並獲，現場人贓並獲噶嘛。 嗯。 咁啊，當然即係我哋會睇到咧，嫖妓呢種罪名咧，係最容易喺道德上、喺形象上咧壓低一個人，令到一個人抬不起頭來。 嗯 嗯。 咁即係佢，我諗咧就係、是，如果佢係光明，如果控方啊，即係公安咧係光明正大地有證據嘅話咧，佢早就講出嚟啦。咁於是拖咗咁長，所謂搞大咗，搞到國際化咗，搞到外交風波咧，先至揾啲出嚟去 諗。阿張耀良再請你介紹一下乜嘢係即係行政拘留啦，即係因為即係頭先都講到話啦，即係以往係內地同埋香港有啲嘅通報機制啦，咁但係就唔適用於喺。今次嘅行政拘留上面嘅，咁究竟行政拘留就同其他嘅一啲刑事嘅即系拘捕啊，咁有冇咩分别嘅咧？ 好嗱，我哋好简单咁讲咧，就行政拘留咧，基本上咧就即系将呢个咧公检法个权力咧，全部当作系一种行政化地交晒落去公安嘅手上。一般嘅刑事程序嚟讲咧，一定系公安调查、检察院去检控、法院去判决。啊，系咁一个程序系咁样噶嘛？咁我相信咧，大陆同香港两地咧，呢个所谓嘅司法互助咧，系讲紧一个刑事司法嘅层面嗰度，睇嚟咧可能系冇特别触及到咧。如果呢个所谓行政拘留系点啊？我谂系有意或者无意咧，就唔掂到呢样嘢。所以技术上咧，可能佢讲得通噶。 嗯， 我哋两地嘅司法互助咧，系冇包括呢个行政拘留，呢个行政措施嚟嘅啫。我哋叫做一种叫 administrative sanction 又好，咩又好啦。 即是说香港那边即是可以是不通报他的，在个通报机制里面，因为这个行政的方式。 我技术上呢，他说我不通报是讲得通，技术上。但是呢，在法治上呢，通报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精神呢，就是公开性，公开和透明，同埋確保嗰個被捕人咧，佢權利得到容易得到保障啊嘛。 嗯。 咁所以咧，你話貫徹嗰個法治精神咧，佢應該通報。 嗯。 但我哋就算我話好啦，你或者你嘅佢哋嘅法治精神同我哋理解有所唔同，但按照佢呢部嘅法例啊，呢、這個條例就解釋得更近。佢都要有一個判決書，有決定書通知佢家人。 明白。明白，張耀良，我想講咧，即係頭想問咧，頭先咧就我哋講咗好多，即係法律上面點樣去睇呢個行政拘留啦。嗱，我哋永遠都知道，即係法律同執法咧係即係往往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我不如由執法嗰度講。嗱，以往嚟講咧，如果你講行政拘留，頭先講話愛嚟去檢舉一啲即係犯咗嗰、那個即係處理處罰法裏面包含嘅罪行，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法律上賦予嘅權力啦。咁但係你都係一個維權律師。 斯關注組嘅成員，咁亦都會掂到好多同可能政治有關係嘅一啲嘅事宜嘅。咁其實如果當真係用到行政拘留去同即係同政治嘅活動有關係嘅時候，係咪好容易睇到兩邊嘅唔同嘅咧？即係如果一根據情況嘅就好清楚，所有嘢都見到嘅，但係一去到政治有關係嘅咧，就突然間會即係好 blur 啦，或者好唔清晰嘅，會唔會有啲好容易睇到嘅分別喺度嘅？ 系嗱，兩個重點我要指出咧。第一咧就係咧呢個行政呢個咁嘅處罰法咧，呢個治安管處罰法咧，就將公檢法嘅權力交俾同一個組織，即係話咧拉人嗰個又係佢，指控你嗰個又係佢，最後判決嗰個又係佢，全部執行咯。呢個第一樣嘢。第二嘢咧，我諗呢個一個普遍係中國大陸咧嘅法律咧嘅一個嚴重嘅問題咧。我英文有個字叫 remedy 嘅，即係冇救濟的制助。佢可以話啊，公安或者咩人一定要依法辦事，一定要公正。好啦，如果佢唔依法辦事咧，佢有咩可以救助嘅嘢咧？佢唔公正咁啊點咧？ 邊個監察咧？咁樣係嘛？ 係咯。咁佢而家咧個情況呢個法律之下咧，最嚴重一樣嘢就係冇 remedy 冇救助，連嗰個字都唔可以見嘅。佢先唔可以見嘅。咁同埋咧，佢拉咗你嘅時候咧，基本上入咗黑箱裏邊。咁佢可以甚至乎带我等咗去边度咧？佢唔需要通知俾，但我哋中国嘅刑事诉讼法咧，系你要通知佢律师同埋俾律师去会见嘅。但呢份法律里边咧，系半句都见唔到有律师呢两个字嘅， 即系存在好大嘅灰色地带，系咪？即系。 系咁因为都见到阿张耀良啊，因为都见到咧佢嘅家人咧曾经试过喺深圳唔同嘅拘留所咧去到搜寻咧阿郑文杰嘅下落嘅，咁但系就揾唔到啦。咁其实一个人被行政拘留之后，其实系有冇办法去揾到佢咧？即系譬如喺即系佢有冇需要通报，即系当局有冇需要通报俾公开或者俾佢屋企人，或者系当屋企人想揾佢，律师想揾佢嘅时候，系咪真系揾到？以你嘅经验系点？ 系如果按照中国嘅刑事诉讼法啦，先唔好讲呢份呢个法例先啦。刑事诉讼法咧，公安啊或者执法机关咧系有责任咧通知佢家人，或通知佢工作单位或者个律师。但实际上咧，我相信咧，问中国嘅刑事律师或者任何律师咧，都知道咧，佢唔通知你或者唔话俾你听系上边嘅。咁因此咧，呢位郑先生咧，佢今次佢家人受到个待遇咧，就系周围揾极咧都唔知道郑先生个人究竟个人系摆咗去边度，冇人肯话俾佢听咧。呢喺中国嚟讲系常见嘅， okay. 尤其使啲所谓敏感啲嘅系常见嘅。 OK， 最后啦，想问一下咧，因为今次郑文杰咧就系一位英国驻港领事馆嘅职员啦，咁外交部咧讲到话呢个系一个香港公民啦，咁但系其实有冇情况之下，譬如佢真系一啲使馆嘅一啲高级嘅职员啊，或者甚至系大使啦，成啦，咁其实喺个权益上面有冇唔同咧？ 我谂咁，佢只系一个普通嘅雇员，佢睇嚟咧呢位郑先生系冇即系外交人员身份。所以佢只能夠算係咧香港某一個基礎一個僱員，咁所以我相信咧喺常理嚟講咧，佢係雖然受僱於英國大使館咧，就接接嚟講咧，同中國執法咧係我同意係冇乜大影響，只不過咧因為咧佢現時涉及到一個國際一個另一個主權國，咁人哋佢係佢嘅工作單位啊嘛，僱主啊嘛，咁表達佢嘅關注咧係好自然嘅。 OK， 咁啊。令到呢件事咧就染上咗啲政治顏色。 OK， 好，唔该晒张耀良啊，张耀良就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嘅成员。 贸易谈判的一个因素，他又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能力确保在香港混乱的抗议活动能够以人道方式解决。特朗普在白宫草坪对记者说，他并没有将香港问题视为筹码，希望香港问题能够以十分人道的方式解决，亦相信习近平主席有能力确保成事。天气概况，高温触发的对流正影响广东，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公号的东南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移向台湾一带。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同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坏车和意外的消息，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锦绣花园。另外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慢线有坏车，现在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附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排到去芜湖街。去观塘方向松皇台道出口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北拱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那边都有少少车龙的，在收费广场那里。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去将军澳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依然都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去接近德宝花园。另外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都是比较挤塞一些，龙尾接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林街是多车的，龙尾排到亚街老街。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都是多车，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狮水出口去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50牌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夏雨。长者医疗券计划有好消息，除了原本的2000元，今年还单次额外发放多1000元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亦加到8000元。除了医病，医疗券还可以用来做健康评估或者睇牙的。长者他们的家人和护老者上 hcv.gov.hk 或者打2838-2311就可以拿到服务提供者名单。 1949建国以后， 我是主持人郑明仁。中国前30年的工人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国家分配的，到后40年了，国企改制了，那个情况是怎样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 在个意识形态上高，就基本上是放低了工人的地位，就出现了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 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1949建国以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的评论员是麦家俊。 你好。 我们刚才就是讲开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的職員 Simon Chang 亦做鄭文傑啦，係失蹤的事件。咁而家咧就係《環球時報》嘅報導咧，就係話咧就係從羅湖的警方得知咧，佢係因為涉嫌咧就係賣淫嫖娼的問題咧，咁就被行政拘留15日。剛才就訪問咗咧就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成員張耀良啦，咁都講到話行政拘留同埋刑事拘捕個分別喺邊度啦，個權益係嘅分別喺邊度啦。麦家俊听完一轮啦，就系觉得而家呢个时间发生呢件事，其实你自己又觉得个时机啊，或者系系点样睇啦？ 我谂呢个时机即系冇人会觉得系好噶啦，因为正值系香港即系过去几个月里边非常之敏感嘅时间，即系好难得喺过去一个月即系一个礼拜里边系比较即系上系喘息来少少嘅时候，又再次有呢啲事情发生，而且头先阿张耀良佢个分享里边咧，其实大家都了解到都最关注到嘅就系平常如果真系用一个行政拘留嘅方式咧，理应系有相当嘅透明度嘅，理应。 一个所谓决定书 啊，系啊，决定书啊，程序啊， 讲开有咩嘅罪名、 啊，系啊，佢屋企人如果真系要揾佢哋嘅时候，知道喺边度拘留啊，即系总凡此种种都应该系会揾到答案嘅嘢咧，偏偏系过去嗰十几日，由八月八号开始到今日咧，或者一两日咧，都其实都未揾到，啱啱呢两日先至再开始公布，咁所以会予人一个感觉就系、是，咦，会唔会又系好似当即系一个我哋成日都讲话可以铜锣湾书店啊，或者之前嘅所有事件咁样，系一个同政治有关系嘅一个检举咧，咁样。咁而个检举里边，所做嘅行为或者佢喺拘留嘅时候所遇到嘅待遇系点样，会令到好多人有一啲比较担心或者忧虑嘅联想咧，亦都喺呢一个情况里边，完全系唔适合咯。 但喺即系暂时未有太多证据嘅情况之下。个讨论系咪已经偏向政治化咗咧？因为其实环球时报都讲到咧，而家英国嘅外交部发声啦，咁好多嘅媒体又做咗大量嘅报道啦，将呢件事同香港嗰个环境系拉埋一齐嚟讲啦，做政治化嘅解读啦。咁亦都有一啲嘅报道咧，就系即系譬如引述咧系事主个女朋友咧就话事主应该系搭紧高铁翻嚟香港嘅，咁就系话自己喺过关嘅时候咧就失去联络啦咁。咁会唔会话咧有啲人联想就系会唔会就喺高铁西九站嗰度被内地嘅当局咧系拘留佢咧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猜想吓。 我觉得即系呢啲时地人嘅猜想咧，即系我谂就唔太评论啦，因为实际上嚟讲，即系每个人又系即系佢嘅女朋友同佢倾嘅时候咧，就可能佢自己会觉得有一啲相关嘅 evidence 会咁样做啦。但我谂最大嘅忧虑咧，始终都系即系讲紧喺而家其实全世界或者全香港都知道而家我哋嘅社会其实系高度政治化、高度敏感嘅，咁所以好难话我哋唔会咁样解读，因为而家喺一个咁高度撕裂同埋气氛咁紧张嘅情况之下，就系少少嘢都会擦枪走火，少少嘢都会被放大，呢样嘢系好人之常情，所以我觉得当局嚟讲，就算佢系有呢个咁嘅行政拘留，其实内地里边都应该要好清楚而家我哋嗰个社会状况，应该要用更加多嘅措施嚟令到无论内地人或者香港人。都要系喺成件事上面平息少少，但系我谂而家个做法好难会令到香港人会有咁样嘅谂法。 你讲开而家个社会系高度政治化啦，同埋即系好紧张嘅状态啦。咁但系咧，而家就系8月22号啦，吓好快九月咧就会开学啦。咁究竟开学嘅时候咧，即系因为今次嘅反修例运动咧，都有好多嘅年轻人去到参与啦。咁开学又会出现咩嘅环境咧？亦都有中学生就系发动罢课啦。咁又会喺咩环境咧？刚刚过去星期二咧，其实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都出嚟开咗记者会啦，咁佢讲到咧，亦都系出咗一个嘅教育嘅措施啊，开学嘅指引等等噶。咁其实咧系讲到话咧系教育局咧系讲到话重新坚决咧系反对师生罢课，咁强调咧任何人咧就唔应该煽动啦，或者系鼓动罢课。咁点样老师点样去同学生去到讨论呢一个嘅而家香港嘅社会情况咧？咁其实指引里面讲到话，任何人咧唔应该利用学校咧就作为政治诉求表达嘅一个场地，亦都唔应该煽动或者鼓动咧一啲嘅未完成教育嘅学生啦，咁喺具争议同埋正喺度发展嘅政治事件上面表态，或者参与有关嘅行动。不过咧呢两日咧，传媒嘅焦点咧就落喺指引里面其中一段嘅说话度。咁嗰段咧就係嚟自於附件嘅，附件裏面咧就關注到咧 教師同埋學生嘅情緒。 係 咁，當講到話幫學生去到疏導咧，因為面對社會紛爭而產生嘅情緒嗰方面嘅時候咧，咁啊有一句指引，有一句説話咁樣講嘅，就係話咧，容許咧自己講唔知道。 嗯， 咁指引就话啦，教师可能咧唔知用咩字眼咧，就向学生去到解释社会当前嘅状况。 系， 咁遇到难以解答嘅问题嘅时候咧，教师可以表示唔知道或者自己都唔理解，又话咧系教师咧系唔需要觉得自己有责任咧去为目前所发生嘅事咧提供答案。咁呢一句说话咧，就引起咗而家好多教育界啦，以至社会上面嘅讨论啦，就觉得啊，其实教师都应该呢段时间有对个社会有观察啦，咁亦都好可能咧，就开学嘅时候咧，就要同啲学生去讨论咧相关嘅事啦。如果而家嘅教育局嘅指引就係话容许教师咧就住一啲难答嘅问题表示唔知道嘅时候，会唔会系鼓励紧啲教师咧就系讲大话？麦家俊，你点睇？ 我就觉得呢，即係呢件事就真係令人好遗憾嘅。点解呢？因为你见到呢一个即係呢个指引呢，你见佢用字呢，你会明白就係可能佢哋想个原意呀，即係如果用最好嘅角度出发嘅话呢，就係可能话可能有啲教师呢，佢哋个政治立场呀或者个理解未必会答到啲学生一啲好尖锐嘅问题。咁即係为免即係成个气氛会再更加紧张。咁你可以说不如答唔知啦咁样。咁但其实呢样嘢即係坦白讲，而家唔单止香港每个人知啦，即係全球都望晒香港而家发生咩事。以往我哋都讲啦，即係香港里面呢最唔关心政治最政治冷感嘅人呢，其实而家每一日都关注緊而家个局势嘅发展。其实有乜可能系唔知呢？系啦，所以当呢件事你去俾咗呢个咁嘅选项佢哋嘅时候，其实即係可以明眼人觉得系咪一个又是一个鸵鸟政策呢？即是你现在的状况就是又好像刚才这样讲嘛，社会整个气氛很紧张，很多东西会无限放大。在平时来讲呢，你都可以答话、其实都是想啲教师的压力没那么大啫。但现在其实无论教师自己处身的环境大压力啦，学生有很大压力啦，这样东西其实应该要正视。即是我认为一些很公式化的指引呢，在一些这么敏感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你做咧要非常之小心，同埋如果而家就嚟开学呢个阶段咧，其实话要做出呢啲指引咧，不如其实就直情系要揾一啲比较专业嘅团队，譬如话啲心理嘅专家啊，或者一啲比较即系唔系政府官方嘅人啊，要同啲教师去讲下，而家其实真系而家嗰个状况咧系敏感，我哋咧希望俾多啲资源。或者是同一啲相关人等同你傾一傾，如果遇到学生咁样嘅情况之下，你应该点样处理，而唔係叫佢哋讲唔知囉，係咪呢个应该係个做法之系。 好，各位听众点样睇呢？大家见到都就嚟开学啦，咁教师应该点样同学生去到讨论呢而家香港嘅社会状况呢？而大家对于开学之后啊，咁喺学校里面会唔会出现一啲唔同嘅政治运动呢？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呢发表意见。 与 CEO 对话2019登峰造极。 今集的嘉宾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森。 每五年我都回顾我这五年做了什么事，未来五年我可以做什么事，所以我很珍惜我每一日每一个小时的。 与 CEO 对话2019香港中文大学 E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将香港修例风波引起嘅一连串活动咧，系拉上中美贸易战。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你自己认唔认同今次修例风波系人道问题？ 香港嘅事务系咪应该香港去处理咧？系咪应该喺个一国两制嘅范围里面咧？系咪要即系上纲上线去拉到一啲其他嘅手法咧？咁系唔系用一个经济手法去迫使另外一个地方去改变佢自己应该系自行处理嘅方法咧？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电视节目与 CEO 对话登峰造极。本周嘉宾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森。 IQ 你一定高过我 ，AQ 都我叻过我，但系争一日 EQ， 你嘅心胸有几大，你嘅疆土有几大，这个就有用大大。 与 CEO 对话登峰造极，星期日下午5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9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日嘅评论员啦，麦家俊喺度。 大家好。 讲开咧就系教育局咧就系喺开学前发出一个指引啦，当中咧就系一个争议位咧就系喺帮助学生处理情绪嘅时候咧，就话咧容许教师讲咧不知道嘅。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有教育界朋友啊，有教协嘅副会长、通识科老师田方泽。 你好， 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你好。 对于今次受争议嘅指引嘅部分，就系话即系喺遇到难解答，即系而家社会问题嘅问题时候咧，教师可以表示唔知道或者自己都唔理解，你点睇咧？ 嗱，当然我明白，即系其实嗰、那个指引咧，我觉得嗱，某种意义上都系一件好事啦，即系佢话喂，老师都可以唔知嘅，其实咁，但系我觉得个问题就系咧，即系我谂大家都好关心，就系唔知道系咪一个完结个话题嘅方法，即系你冇理由喂个同学仔问你喂，我唔知咁、啊、样，跟住就好似完咗啦，冇咗件事啦咁样，咁呢个就唔系一个我谂唔系一个好正确嘅处理方法咯，各位，亦都即系我谂头先即系大家都。會有講喺啲咁敏感嘅時代咧，其實係啦，咁你咁樣出個指引，即係都會有大家嘅誤解咯，嗰個位。 咁其實如果出咗指引，即係第一啦，你覺得個指引應該係點樣去寫得再更加好啦？或者頭先我都有講嘅，即係其實指引以外，係咪應該做多啲嘢咧？因為而家大家都講緊大時代好敏感嚇，而且九月嘅時候咧，大家都知咧，行內人咧會知道，亦都係即係學生嘅情緒不穩，亦都係自殺高峰期嚟嘅，即係個個都知噶啦。喺嗰個教育界裏邊，咁係咪唔夠咧做得，或者要點樣先至做得好咧？ 我諗其實有一啲位咧，教育局嗰個指引咧，當然我唔係100%同意嗰個指引啦，當然，因為佢反映咗一個好官方嘅諗法。咁但係咧，其實佢都有啲位咧，即係都提到，我覺得都合理嘅。比如話，喂，老師開學之前係咪可以先已經聯絡咗啲同學仔，了解佢哋個情況咧？不論係佢可能係佢情緒方面啊，或者佢哋可能都參與一啲嘅運動啊，或者佢哋諗住開學之後佢有一啲行動嘅。咁其實老師都可以先去了解咧，咁可能開學嗰個處理就會即係比較好啲可以做好準備。 係係咯。咁作為老師啦，咁去開學嘅時候咧，都冇辦法去到迴避同學生去到傾到呢個社會情況嘅問題啦。你覺得作為老師應該點樣同學生去傾呢啲事情咧？ 我諗主要即係老師都自己要有一啲嘅準備啦。嗱，當然某啲科老師會即係就係我哋呢啲教通識嘅，可能會多啲同學問啦。咁但我相信唔係通識老師咧，都可能都一定會有同學會去問噶啦。咁但係對於呢兩個月發生嘅事，老師係咪可以有即係唔同角度嘅資料攞到出嚟去同學生去討論咧？咁呢個係緊要嘅。咁當然你問我嘅話，同學問起可能即係我哋都會先俾同學自己做一啲嘅分享啦，可能集中喺一啲嘅睇法啦，或者即係佢嘅家庭衝突啦，點樣去梳理翻，用咩角度去切入？咁呢啲都係要睇到自具體嗰個情況嘅，我諗嚇。 咁但係當即係而家佢哋開學都仲有少少時間啦，但係即係依樣嘢都已經開始被廣泛討論，亦都大家都知道，其實梳到學生情緒，亦都係而家成個局勢裏邊真係要比較要做得多啲嘅嘢，會唔會即係話同校方嗰邊會講，其實依個都唔係去叫個建議咯，不如真係其實真係要搞多一啲呢一啲嘅疏導嘅會議啊，或者真係都主動聯絡嘅，未必係學生啦，或者係家長啦，了解一下而家嘅狀況，等開學嘅時候會有一啲比較好啲嘅處理咁樣咧。 我諗咁樣啦，嗱，因為而家好多坊間嘅團體咧，即係都開始有啲嘅輔導嘅 workshop 啦，情緒我諗係啲小錦囊啦，即係老師導師可以點樣處理，咁係有嘅。咁對於學校嚟講，其實係咪真係可以有啲家長講座啦？即係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喺呢兩個月係家庭裏面都係一個好大嘅衝突場所嚟，其實即係嗰個互相不理解或者即溝通唔到係好常見嚇。咁對於個家長講座或者即係學生自己情緒嘅講座或者係啲課堂嘅調動，係咪有需要做咧？我諗呢啲係學校需要考慮嘅。 我自己睇翻咧，就係政府喺晏晝都出咗一個聲明啦，就講到一啲嘅報道咧，係認為呢一段部分咧有爭議咧，係呢個講法係斷章取義。咁因為咧，教育局就解釋翻咧，其實係根據翻心理學家嘅專業意見嚟嘅，咁係建議翻啲老師咧就唔需要覺得自己有責任咧，去為目前所發生嘅事咧去到提供答案。以免咧就为老师自己咧增添压力， 田方就係其實你以你觀察咧，你嘅同行老師啦，喺呢個反修例嘅風波入面咧，其實佢哋嘅情緒如何咧？係咪能夠有足夠嘅準備，係去到同學生去到討論咧，以至到其實你覺得有咩支援俾啲老師係適合啲咧？ 嗱，我只可以話老師自己當然每個老師有佢嘅立場啦，同埋即係佢嘅壓力啦。我諗特別其實呢兩個月老師即係除咗佢本身作為公民參與喺個運動裏面之外咧，去留意同學嗰個情緒或者同學個安危嘅老師個壓力都好大嘅嚇。咁但係我諗老師自己而家要 ready， 即係其實心理上都需要去 ready 去回應翻同學嗰個討論。咁當然即係我一開始就都話啦，即係我唔使乜都要知嘅。咁但係起碼即係要有個引導啦嚇，嗰個位係緊要啦。而老師自己即係我其實某程度上我同意嘅，即係要容許自己答唔知嘅。咁但係即係其實我都不厭其煩咁，就係話佢之後個引導其實即係唔係老師自己知唔知啊，而係嗰個專業嘅工作點樣去引導啲同學去討論同反省。咁喺呢個位。 系阿田方就其实咧就嚟紧都有啲学生咧就系酝酿紧喺开学之后咧发动罢课啦。你系老师啦，咁你会点样同一啲想发动罢课嘅学生去沟通咧？ 其实我谂有几样嘢啦，即系当然包括如果佢哋想校外罢课，首先系注意安全啦，即系都要即系老师要同佢哋有个比较密切嘅沟通咯。咁喺校内嗰个情况咧，我谂唔同学校自己有自己嘅做法。咁但系作为老师，可能真系需要我谂比较紧要系同同学嗰、那个沟通同埋疏导，即系始终嗱，即系我谂不论老师自己个立场系点样啦，咁同学佢去发起个罢课都系即系一番热诚啦吓，佢哋都系想个社会好嘅一番热诚，咁老师应该尊重佢哋个热诚啦吓，咁但系同时间其实即系我都会有时担心啊，同学系咪真系已经好全面咁样去了解件事咧？咁如果趁佢哋喺嗰个罢课嘅，即系如果啲同学自己有个集会嘅时候，咁老师系咪都系一个教学嘅机会去同佢哋再去梳理翻件事咧？咁我谂呢啲系老师需要准备啦，吓，同埋即系头先讲嗰啲情绪等等嘅问题都需要去处理。其实 阿田方泽，咁而家呢个政治嘅风波咧，咁都令到个社会出现撕裂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啲人去关注到咧，其实会唔会出现一啲嘅校园欺凌啊、分化嘅事情发生咧？有啲建制派人士咧，都系组成一啲校园欺凌嘅关注组啦。咁担心咧，就系一啲可能系警员嘅子女咧，翻到学校嘅时候咧，可能会被其他同学咧，就系去欺凌啊。如果呢啲事情出现喺你嘅班上面，你又会点样去处理啊？ 其实呢啲就真係好考个老师嘅专业功夫啦。校园欺凌当然係即係无论任何原因都不能够接受啦。咁但其实呢啲都係要具体嗰个 case 去睇嘅。其实即係就算个同学啊佢父母系警员，咁其实同个同学自己都冇关系啦。咁我哋系咪可以即係教到我哋嘅同学去尊重不同人嘅背景同埋佢嘅諗法系点样呢？咁呢啲我諗好难好具体喺呢度讲，即係都要睇个实际个情况。 但其实从教协个角度会点呢？因为其实头先我同陆宇光问嘅嗰几样嘢，其实大家社会上面呢排都广泛讨论，同埋都预计到好有可能係开学之后发生。咁譬如话真係有校园欺凌嘅时候，学校点样处理呢？即系要有罢课嘅时候，学校嗰个取态会系点？会唔会有啲即系一定唔可以讲嘅说话，再刺激到成件事情或者呢样嘢？咁教协会唔会喺呢个情况之下会有你哋自己个立场或者系啲睇法？ 我哋而家有啲工作咧，即系针对翻老师嗰个装备咧，其实我哋都做紧啲情绪辅导嘅技巧啦，吓，同埋即系开学之后嘅一啲我谂系小锦囊啊，吓，即系我哋都准备紧嘅。咁我哋之前都出咗个email 俾会员咧，就系话啊，我哋开学之后。其实如果同学要罢课嘅时候，要点样去即系准备好咧？即系咪即系包括可能按早几年嘅经验，系咪可以即系喺学校里边有个课室啊，或者有个地方俾佢哋自己去交流？咁然后即系同学喺校外嘅时候，可能面对啲咩法律嘅困难或者法律嘅问题咧？咁呢啲我哋都系即系ready 系同老师喺度一路倾紧。 明白。 咁其实你自己点样睇开学之后嘅情形呢？即係你会仲会有啲咩嘅呼吁俾社会大众呢？ 其实我都系期望，即係我都唔系期望，即係其实我諗而家大家都想象唔到9月2号发生咩事，因为而家形势每一日都喺度变啦。咁我只可以即係希望大家即係万事小心系最重要囉。 OK， 好啊，唔该晒田方泽啊吓，田方泽咧就系教协嘅副会长，亦都系通识科嘅老师。麦家俊头先同老师倾完啦，点样睇咧？ 头先都一开始有讲咧，其实我自己相当之关注，因为九月初咧，传统上嚟讲开学时期咧，都系学生情绪不稳啊，同埋 即系面对好多新嘅转变啦。 转变嘅时候会有好大压力，甚至乎即系过往睇翻啲数据咧，自杀率都系偏高嘅，系啦。咁所以而家个状况就系社会咁绷紧咧，而且学生亦都系好多系走上前啊，所以而家个佢哋点样处理咧，系相当要小心啦。 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元朗西铁站721白衣人袭击市民事件，警方调查后首次落案控告其中两名被捕男子参与暴动罪，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控告两人参与暴动是在证据足够的情况下作出，正积极跟进案件，并会跟进其余26名被捕人士的检控工作，同律政司紧密联络，索取法律意见。另外，對於昨晚元朗站的集會，有示威者破壞站內設施並同警員對峙，警方說示威者昨晚的行為明顯違反刑事罪行，港鐵已經報警，案件暫時列作刑事毀壞。機管局證實解雇兩名在近日機場集會期間涉及不恰當行為的員工，但不評論涉及人士的個案。有關8月5日罷工集會，機管局說人力資源部當日曾經就人手供應作數字上的統計，但並沒有要求收集缺勤員工的名單。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質疑有關員工行為是否嚴重到需要被辭退，機管局應該交代清楚。另外，網上流傳一名建習律師懷疑因為在網上發表仇恨言論，律政司司長正考慮是否反對他的執業申請。律政司表示不評論個別案件，但強調司長有責任協助法院是否信納申請人獲認可為律師。內地環球時報報導，深圳羅湖警方透露，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僱員鄭文傑因涉及嫖娼，警方將他行政拘留15日。報導又說，針對有質疑指28歲的香港居民鄭文傑被拘留後，點解警方並沒有通報他的家人等問題，羅湖警方回應說，案發後謝文傑本人提出請求，根據他的請求，警方依法對他違法行為未有通報他的家人。羅湖警方對《環球時報》表示，中國是法治國家，任何人、任何組織從事違法犯罪活動都將受到法律懲處。有市民發起星期六在觀塘遊行和集會，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當下午1時在進業街遊樂場集會，1:30出發，經過濱道，經海濱道遊行到九龍灣靈探天地外的空地，不反對通知書的時限將會截至當日晚上7:30。遊行申請人劉永康說，不認為獲發不反對通知書是政府對遊行活動有所放寬，因為今次遊行路線是經過大幅讓步，向強權低頭後才獲批，原定路線是希望經過觀塘道。他說遊行目的是表達市民堅持五大訴求，以及對多功能智能燈柱的不滿，遊行後是否有後續活動交由市民自行決定。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气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同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日骤雨较多。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围街嘅快线有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围街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至于较早前咧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一度消散。而家车龙比较长嘅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米埔段。咁就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东城里嘅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而家都去到新田公路近米埔段。另外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慢线嘅坏车亦都拖滞咗，龙尾喺苏屋村。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因为有公众活动，而家新巴嘅13号咧来回方向仍然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景欣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去翻将军澳方向咧，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一段亦都系车多噶，龙尾喺窝打路道。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可能被取消登记的名单在8月1号公布了，请登入 voterinfo.gov.hk 查阅你的资料。如有问题，就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选民如果收到提示信，记得在限期前回复确认或更新登记住址，以保留选民身份。查询2891-1001。 一台招财，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欢迎你加入主持行列。 我是黄少俊，7年前我参加了招财计划，这几年来在广东广西入面和大家谈天说地，直头是新奇刺激又好玩啦，不如你们都来试下啦。 详情即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 rthk.hk 或者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 广东广西招财计划8月25号星期日截止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雨光，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麦家俊啊，咁就我哋今日系8月22号啦，咁好快咧就会开学噶啦。 系啊， 头先讲紧嘅就系星期二咧，教育局就发咗一个嘅指引啦，咁就讲到话咧学校点样处理咧近排嘅社会事件啦，系应该点样去准备。咁当中咧，头先都讲到啦，有喺处理学生情绪嗰度咧系。嘅字眼少少爭議啦，咁但其實成個指引咧有好多唔同方面嘅一啲俾教師俾學校嘅指引嘅，咁包括咧就係、是希望咧學校係預先做一啲嘅準備咧，包括係可能有啲團體啊、學生啊發起罷課等等，會唔會可以喺開學前啊去到掌握佢哋嘅具體情況，並就住即係譬如話影響到學習嘅一啲情況咧，就再去到解釋翻學校嘅立場啊等等。 嗯， 咁其實因為開學之後，可能出现很多事的，有人可能会发起罢课、有人可能会因为社会的情绪、社会的状况而出现情绪不稳、可能学校之间，即譬如是学生、老师之间都有不同的政治意见，就变成有一个即分化， 甚至分化或尴尬， 欺凌、有些人担心有校园欺凌的情况出现、等等。麦家俊又觉得即系咁多嘅问题，其实应该点样去准备呢？ 我谂第一样嘢就系出咗指引之后，究竟当局 会点样去跟进呢个指引嘅執行工作？即系如果指引嘅话，系咪真系一个好软性嘅指引？话啊，学校大家都知啦，就嚟会有开学啦，有机会罢课啦，社会气氛好绷紧啦。我哋就去建议你咁样做啦，咁啊有学校做咧。我觉得而家呢一个力度咧，喺而家呢个状况里边系绝对唔够嘅。即系我觉得系必须要喺个指引之后咧，真系要去摆啲人手或者系摆啲即系资源咧，去同啲学校讲呢个的而且确系一个好容易会发生嘅事情。因为你见到一上街嘅学生喺前线嘅，其实大部分系十六至十八岁嘅。咁你十六至十八岁其实系未上大学，就系喺中学呢个阶段去做。咁其实佢已经唔系几间大学自己面对嘅事情，而系广泛嘅学校会面对嘅事情。之前即系曾俊华拍一段短片里面都即系好有声咁样去讲到，就系、是、喂，咁如果一个细路仔自己个心智都未去能够处理到呢样嘢，但原来佢自己个父母可能系警察嚟嘅，俾人哋问，咁佢点样处理咧？嗱，呢啲一啲好实质嘅状况，其实大家好多香港人会预见到嘅，亦都会杀到埋身嘅，即系呢样嘢已经唔系一个软性建议咁简单，呢个系要绝对系有一啲专业团队去帮助下去解难呢一样嘢。呢、這個我覺得係要必須要做啦，因為得翻嘅時間亦都真係唔多啦。 係，咁而亦都可能就係唔知道各間學校對於罷課啊，或者一啲政治討論嘅立場取態會係點樣啦。咁但係會唔會真係發生就係一啲嘅政治討論啊，或者係學生同校方之間嘅矛盾，都會喺開學之後會發生咧？咁而當話老師去到早啲去到掌握一啲罷課嘅情況嘅時候，师生之间嘅互信又系咪足够去到大家去讨论咧？吓， 我觉得始终正如头先我哋访问嘅田生所讲咧，即系其实每一个师生之间嘅互动咧，系真系要当时嘅情况先知嘅。但系咧，大家都明白就喺一个咁大局势里边咧，可能每个人有唔同自己嘅立场。咁如果以免去刺激对方立场或者同立场唔同嘅人去沟通嘅时候，应该有一啲再清晰啲嘅指引嘅。譬如话有边啲说话真系唔好讲啦，如果唔系嘅会引爆个情绪或者引爆个冲突嘅。咁呢啲我觉得要再去做得仔细啲，反而系啦。咁就唔系一个简单唔知道，因为唔知道之前咧，其实应该仲有好多嘢可以讲噶，系嘛？ 我哋电话1872311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噶。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你好李生， 阿陆宇光啊， 系你好。 你好，我系一个教师嚟嘅，咁我都想讲一讲就， 唔好意思，尴尬讲系中学、小学咧， 即系可能都唔好讲。 O K， 请你继续讲一下。 系啦，咁就个情况咧就咁嘅，即系教育局个局长就即系有个指引落啦。其实即系办学团体比佢哋更加早就即系落咗嚟同我哋即系讲系即系表明佢个立场，可能系唔赞成罢课啊咁样啦。咁先前講到話睇翻教育局個指引就話即係有啲情況我哋係講係唔知咁樣，即係可能避免即係一啲議題喺學校裏面討論啦。咁我覺得本身即係我自己咁樣去諗啦，即係你話去中立嚟講，我覺得本身已經係一個立場嚟。 係。 咁我可以調翻轉頭咁問，如果話假如我本身係。即係佢係一個政府官員嘅局長去講嘛，咁我如果我調翻轉個角度，我去支持嘅政府咧，我可唔可以同學生去講啊？即係呢個都係我一個疑問啦。或者有個警察咁嘅嘅子女咁先算啦，同老師班主任講啊，我唔知點解我父母即係社會咁敵視我，咁我點樣去疏導佢咧？咁你好多嘢都係唔可以話抽空講啊，都係要即係講翻呢個社會環境，咁呢個挑戰對我哋嚟講都 好大啊嘛。 係 咁，而家嗰個辦學團體或者相關嘅有冇已經撥啲資源，或者已經有相關人士落嚟同你去溝通下？喂，呢、這個已經係預見到嘅狀況嚟㗎咯。咁其實我哋學校嘅教師應該會建議你哋點樣去回答咧，以避免即係唔係話去展述自己嘅政治立場，而係 係啦，都係好簡單咁講，就係、是即係都係。即校园宁静啊，咁即嗰类嗰啲咁啦吓。咁相反，其实我哋观察自己就即好多其实有啲学校其他嘅持份者啦，可能啲家长圈里边本身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对于教育界一啲可能支持运动嘅有啲 有強烈嘅睇法係嘛？ 唔係唔同嘅係嗰啲傳訊啊，即係不實嘅傳訊。我如果直接啲講係。咁即係我覺得話佢即係可能咁嗰啲教育局方面亦都阻止唔到喎。你除咗叫老師可能唔討論之外，咁家長圈裏面呢咁呢個另外一個啦。咁亦都我其實最近有啲朋友就即係可能亦都寫信，其實我哋可能最關心嘅，譬如有時喂遇到咁嘅情況，我哋到底譬如草叶先前有啲事件啊，啲催泪烟啊咁样，即系影响到啲无辜噶，或者系喂，响深水埗嗰边飘到犀利啦。咁我哋有冇啲指引啊？去教嗰啲学生遇到一啲咁样嘅时候，我哋点样去清理我哋嘅眼睛啊？呢啲啊，咁呢啲资讯又唔会俾我哋。我觉得有时个沙草叶沙士咁影响个社会咁大，佢哋可能教我哋点样戴口罩、啊。呢啲情况，呢啲资讯又冇，反而系叫你啊唔好讨论咁。我呢啲我都有啲系。即係覺得個即係都好無所適從，亦都好混亂，即係亦都係唔係即係好斬獨屎避沙蟲咯，樣樣都即係避開曬咁樣。 即係仲有好多嘢要做喎， 係 好多嘢需要準備嚇。好多謝李先生嘅電話啊，咁下一位又嚇，又下一位有黃先生。 黃生， 係你好， 係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嘉賓你好， 你好， 我有三點嘅意見嘅，就我第一點咧，就我覺得喺校園裏面咧，係真係唔適宜討論呢、這個示威事件，或者最近嘅政治事件嘅， 點解咧？ 係咯。咁作為一個教育，唔係都應該同學生去討論下，引導佢， 因為最好嘅通識科題目嚟嘅咯， 係啦，分辨是非係嘛？ 我嘅理解咧就係咧，嗱，因為學生咧佢係即係。心智未成熟啦，即系年细啦，哈哈哈。咁第一就系咧喺个讨论嘅过程当中，本身教师都有唔同嘅立场，咁正反嘅立场，咁我相信而家仲需要揾人啲时间先至可能有更清晰嘅指引啦，俾学校或者系点样啦，哈哈哈。咁如果未有清晰嘅指引，咁系即系由学生去由老师去引导咧，就变咗系将而家嘅社会上嗰个正反嘅意见咧，就系、是、扩大，咁变咗就系将嗰个嘅即系 矛盾更加激化系嘛？ 激化咗，冇错冇错，系。嗱，用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啊，咁之前有个家庭，咁咧就屋企里边咧就系争吵话啊，阿妈煮嘅嘢唔好食，咁咧就唔喺个比如屋企嘅就氣爐或者係煤氣爐裏面係煮食啦，我哋而家燒嘢食啦咁樣，咁燒嘢食，咁咧就係、是，咁咧就係而家仲揾啲細路仔嚟燒嘢食喎，咁啊打開曬門，係咪危險咪更大咧？嗰啲風喺外面吹入嚟，喺裏邊屋企裏邊， 但 係更加危險咧。 但係黃生而家個狀況咧，就未必係教師主動去同啲學生講呢樣嘢，可能係學生主動揾翻佢嚟講呢樣嘢喎。 啱啱 係啦，咁點咧？ 如果學生主要，我相信咧，而家係佢哋開始仲做啲時間啦，咁係需要再去即係去醖釀，會唔會有更清晰嘅指引啦？咁、okay. 但係而家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嗰個嘅指引，我覺得都係好嘅，都係好。 OK， 你仲有其他論點係嘛？ 係啊，第二個論點就係、是、咧，就係嗱咁而家就係民陣就話有五大訴求啦，咁首先我第一點，我覺得唔可以就係話代表市民嘅。因为一路嗰个游行人数咧，都系最初游行两万，咁就话十万，十万就话五十万，五十万就一百万。 明白。 咁系啦，系啦。咁第二就系游行里边每一个人系咪都签名，系就系呢五大诉求咧？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是、你应该话部分嘅市民咯，唔可以每一次都系话啊全港嘅市民或者嘅市民嘅要求。 OK， 好啊， 明白。 仲有其他问题嘛？ 呢个五大嘅诉求咧。你當中發覺捆綁式咁即係綁出即係要求出嚟咧，其實都係好難一個政府係答應嘅。犯咗法嘅人點可以唔追究咧？係咪？咁我覺得變咗會唔會係一個策略，就係、是、一個明知你唔會答應嘅要求，咁就變咗一路製造一個嘅情況，就係、是、啊政府唔回應。但係呢個情況係咪應該要拆開咧？ 點、okay, 樣訴求？好多謝曬黃先生， 唔該曬黃先生。 聽到位聽眾有張先生喺度， 係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咁我咧就想讲下咧，依家啱啱教育局有个指引啦，就话即系如果老师遇到话唔知唔想讲或者唔知点讲，可以话 难以解答嘅问题啊吓。 系啦，咁我就想讲话系，依家五四运动，即系中国共产党佢都话五四运动，宣扬五四运动精神，五四运动佢哋讲话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系咪？咁 嗰頭就叫話，又宣揚話啊，依個精神係非常之好嘅，關心社會、關心國家。轉頭到香港咧，依家就話學校就唔好涉及政治，政治就唔應該帶入校園。依啲係咪互相？依啲係咪完全矛盾咧？咁即係當啱自己嘅立場嘅時候，就話好。都唔自己立場唔啱自己嘅時候，就話唔好宣揚，唔好政治，唔好涉及學校。呢個完全係荒謬嘅，我自己覺得。呢個係就成日話自己係中國人，應該禮義廉恥，要有恥先得，唔好雙重標準。呢個第一樣嘢想講。第二樣想講就係啱啱嗰個聽眾講話五大訴求，我認同有部分訴求，可能例如話唔好即係要特赦嗰啲被捕人士咁樣，可能有某啲訴求比較難做嘅，但係我相信。咁多市民走出嚟，其實只要林鄭政府可能係應承到一樣或者兩樣，例如撤回啦，這個最容易做啦。第二樣嘢可能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個已經係可以降低咗個民憤，降低好多噶啦。咁我想講最後一樣嘢就係點解政府一路都連最基本講撤回同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唔肯，就係因為依家林鄭嘅政權佢依靠嘅唔係一個制度，唔係一個體制啊。佢依賴嘅係警察之槍啊，係警察之槍、 okay. 警察嘅水炮車、警察之棍啊，所以佢係唔敢去成立呢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埋佢講嘢係完全係唔合理，因為佢話會影響警察士氣。咁我想問，當年調查南丫海難係咪影響海事處士氣啊？係咪影響港警士氣啊？如果呢個論調係成立嘅話，咁、 okay. 冇任何團體需要為任何問題負責任 嘅咯。好多謝曬張先生嘅電話。好，咁我哋或者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傾翻咧就係星期六咧，咁有報道就話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就邀請咗咧就二十幾位嘅社會嘅知名人士咧去討論點樣去建立一個對話平台咯。咁大家對於呢個對話平台有咩嘅期望咧？對於而家就報道中嘅人選啊，即係同佢特首一齊去傾呢個嘅人選，有咩意見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旅游乐园， 今日星期旅游乐园有好朋友 张建豪， 你估下张建豪介绍边一个欧洲国家啦？ 哦， 有朱古力、窝夫、啤酒、足球。 估到最想你做嘅比利时， 全对啊！张建豪除咗漫游首都布鲁塞尔之外， 更畅游几个北部城市，包括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 仲有北方威尼斯之称嘅布鲁日， 同长加影入面有好多国际机构进驻嘅卢森堡啊！ 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细杰啊，点 啊？今个星期六我想休假。 咩话？瑞文，你想罢工？ 唔系，因为天文台嘅团队有咁强劲嘅班底上嚟介绍 Facebook 嘅运作，仲有你个好朋友周万聪咧会上嚟啊！你哋倾多啲啦。 咁都得，准你消失一阵啦。 当然啦，大气候瑞文解码会同大家讲下美国落紧嘅雨水都唔系真系雨水嚟嘅。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医生，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 我想知道咧， 医生， 我想问你咧。 精灵一点互动环节，你问我答。 每个月有不同健康议题，欢迎听众联络我哋，留低你的问题。 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会请嚟不同的专科医生为大家解答问题。 详情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精灵一点，医生驻场，你问我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52，继续有陆宇光和评论员麦家俊在 这 里。星期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宣布马上就开展建立沟通平台、对话平台的工作，就说会找一些有心人，即是一些这段时间都在坊间里面提出过一些建立对话平台一些模式的有心人去到一起去谈。现在就有些报道就是说，据了解呢，就是林郑月娥呢已经在星期六的时候呢就将会邀请了就是二十几位政界啦、教育界啦、宗教界的一些领袖呢就成立一个平台筹备会。 咁就大家一齐倾下咧，究竟嗰个平台嘅形式会系点啦？咁有啲消息话咧，如果系可以达成共识嘅话咧，会争取咧就一两个礼拜之内咧就可以做呢个嘅社会对话啦。咁而咧就系有啲嘅报道就讲到话咧，邀请咗咩人咧星期六一齐倾咧，包括就系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啦，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座处理汤汉，港大嘅教授袁国勇，社联嘅行政总裁蔡海伟，仲有一啲嘅大学校长噶，浸大嘅钱大康，教大嘅张仁良，仲有啲前高官咧就系运防局嘅前局长张炳良教授等等咧，咁就一齐咧去倾呢个嘅筹备会议。 系 咁好啦，麦家俊，咁你觉得嗱呢个会议你有咩期望咧？揾呢啲嘅社会知名人士喺度倾，会倾出乜嘢嘅对话嘅形式出嚟，或者揾到啲咩人士一齐对话咧？ 我谂第一样嘢，关于呢个星期六嘅会咧，我就我谂最大嗰个期望其实系倾咗一个要比较落地啲嘅一个对话方式啊。即系而家我谂而家个局势咁紧张咧，其实一出咗个报道话我哋会搞一个即系对话咁样，咁其实好多人都已经即刻出嚟反弹就话，其实我哋而家冇大台嘅。你点样去同一个我哋依家有诉求嘅人有对话呢？而且亦都另外一样嘢就係、是、喂，其实嗰五大诉求已经好清晰喇，震耳欲聋㗎喇。咁如果我哋即係政府去唔回应嘅时候，咁究竟其实仲有咩好讲呢？咁但呢方面其实已经唔係话个意愿嘅问题，係点样執行上面嘅问题。咁我諗呢、這个即係星期六嗰个会议其实就係讲緊喂，咁呢一个平台係点样做先至会令到一个冇出面话冇大台嘅声音入到嚟，而且係最终能够去达成到即係嗰个和解或者共识或者係啲解决方案。呢、這个係个实质嘅方案，即係一个实质嘅期望。咁但係而家请咗出嚟嘅即系坊间原即系谣传嘅名啦，就大家听落去咧都好似缺乏年轻人嘅名字，系啦，即系都系一啲社会上面大家都听过好多年，或者系佢哋亦都系好有经验嘅，但系同时间会唔会话冇咗年轻人嘅声音咧？还是系佢想请嘅时候，其实都即系年轻人暂时都唔系对呢样嘢咁有兴趣咧？呢、這个就要再睇下啦。 咁但系你都头先讲啦，即系呢个运动都俾人见到系冇大台，冇政治领袖噶嘛。咁就算你话喺呢个筹备嘅委员会上面去揾一啲嘅年轻嘅领袖，即系譬如话一啲嘅大学学生会啦，又或者一啲年轻人比较多嘅政党，即系譬如众志咁样啦，好多示威者都可能觉得呢啲人都未必代表佢哋噶。咁如果真係要做一个溝通平台嘅时候，应该揾啲咩人去筹，而家筹备啫，筹备都出现好多争议啦。 我觉得筹备同真係实质嘅執行呢可以讨论嘅，但我諗里面要有一啲好清晰嘅了解啦，就係、是、我諗而家相信如果任何就算係泛民嘅朋友或者任何係年轻嘅学生领袖呢出嚟话啊，我哋要搞个对话啦，我哋代表大家同政府傾啦，我諗唔会有人去承认佢哋个代表性嘅。我諗呢个其实同泛民中人嘅溝通啊，或者同学生领袖嘅溝通，其实大家都有呢个咁嘅共识㗎啦，就係唔好妄想自己能够成为到广大嘅代表，呢个第一。咁但係个对话嘅模式会唔会就係话其实除咗係政府，我相信政府都一定会做一啲嘢啦，因为佢哋要俾市民知道佢哋有个对话决心。咁但係同时会唔会俾民间佢哋自发去做一啲公投嘅方式啊，或者系民间自己自制，即系自组一啲机制啊，而唔系无端端有人弹出嚟话我自己就系代表啦咁样。咁呢啲其实都仲可以去讨论嘅。咁但系当然星期六与会嘅人里面就一定要对呢个成个沟通嘅模式、年轻人个脉搏、前线示威者嘅而家呢啲谂法要有好深入同埋要好落地嘅感受或者係了解咧，你先至可以揾到呢個溝通平台出嚟。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好不幸會俾即係一啲反對嘅或者係睇淡嘅人咧，會即係批死咗啦。就係話其實到最終可能就係另一場政治 show 啊。咁呢個冇人想見到啊。咁我諗希望喺星期六度可以做到一啲比較正面嘅嘢出嚟啦。 係，咁你頭先都講啦，其實示威者所謂五大訴求嗰個嘅聲音都係清晰嘅。咁其實呢個對話平台可以個議程啊，或者個對話嘅內容可以係乜嘢咧？係咪就係呢五大訴求係咪做到咧？咁而如果譬如 在这些沟通平台上面是很清晰，仍然是五大诉求，政府是不是要答应呢？好了，如果我未必是谈这些的时候，可能又说现在要不同政见、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人都找你一起谈的时候，是又是不是真的聚焦到讲回五大诉求呢？那好像是一个僵局、啊、 我觉得五大诉求呢、任何将来的与会者是必定会提出的。政府我想里面即过去那么多月呢，即冇可能是不知道将会同他们对话的对方一定会提， 一定会提 。我想这个是一定会了解会做的。那个状况就是他们有没有一个心理准备回应这些东西。回应不是说即我们怎样想，而是有个实质的回应告诉他们。甚至乎是讲可能是有一些即是后续方面的东西的。即如果政府有一些比较实质的方案，那可能那个对话呢就会即比较有内容和比较有建设性。那建设性呢就可能是不是只是聚焦在那个五大诉求里面，就是讲完那五大诉求都一定会的啦。但是社会现在已经过去来讲已经这么撕裂，怎样再向前行呢？这个就可能是五大诉求在上面再以外的嘢，咁我諗呢个先至会係整个对话嘅原因啦。如果唔係呢，就可能接照返示威者或者係出面上街嘅市民会讲嘅，就係咁我哋都讲咗啦，係咪？咁究竟你回应与唔回应呢？咁呢个就会返返去个死胡同里面。咁所以我諗成个内容同埋嗰个对话谈话嘅广泛性呢，要需要多啲啦。 好，节目时间够，拜拜。